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十二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13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2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6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售价：阿里巴巴89.3，跌3.6；恒生中国企业69.72，跌8.8；腾讯控股302.8，跌4.8；盈富基金20.52，跌0.8；吉利汽车17.34，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73，瑞士法郎8.16，澳元5.435，加元6.069，新西兰元4.903，欧元7.988。每百日元对港元5.8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07点，升32点。港金报1661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02美元，卖出177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咁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啊，近住隔田村嘅快线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咁另外咧，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返湾仔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黄隐书院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龙盘苑。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着淘大花园一段挤塞。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德福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都系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坚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燃。 引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山粉门寻宝吧，笑着过，然而大过错不错，愿走过，新职歌，愿梦愿行，主角都有份数，最深一卷仍然未激到我，贪着过，然而大过痛着也能走过，新热血，事实明明都不会怯懦，再大一关。 AK 呢个动漫 MV 咧有大量彩蛋嘅，除咗主角画到好似佢，令佢一尝动漫男主角嘅滋味之外，仲有 Mirror 牌电视机、出道嘅日子、合作过嘅监制明星等等嘅彩蛋，隐藏喺 MV 当中。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 Oscar， 监制黄双俊。什么四星期停留在榜上面第十二位 ？AK 纯志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梁继章。 早晨啊，我是瑞瑞。 早晨，有2000蚊消费券，我可以大癫大挥， 请食饭， 好嘢，冇问题， 开心啊！ 多谢， 尽量要食爆佢吓， 梗系要食 到2001蚊， 系啊， 仲有一蚊我贴，好唔好啊？ 好，梗系啦， 贴一蚊咋， 差唔多啦。 佢贴得出一蚊，咪贴咯。 系啊，问下你收得到 唔系，因为下次我再请啊嘛，咁我贴咪贴少少，我自己再请 吓， 开心啫。喂，呢个周末 OK 啊？嗱，有雨有云有太阳啊 吓，冇 错。不过今日而家雷暴警告有阵时到今日12:30，即系话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咁样， 即全部都离齐咯， 离齐 系喎，太阳又 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冇咗啦， 冇错， 佢休息一日，节气真系几犀利，琴日就走咗啦，唔喺度啦， 天凉好过， 舒服好多， 系啊， 琴日星期日咧，琴星期日啊嘛，咁我喺呢一个天台晒太阳嘅时候，感受到个天气嘅变化。因为咧， 你已经好黑。 你其实晒嚟做咩？你有咩目的？ 我要吸收维他命 D， 或者吸收嚟做乜嘢啊？ 吸收嚟等我自己咧能够靓仔 D， 系 唔好太黑啦，我觉得你，你已经又瘦啦，又瘦又干， 系咩？ 系佢啊，佢你俾个名佢系咪？佢黑仔张，黑张。 我就俾个名佢啦，你知唔知人啊攞你封信啊嚟喺度翻译呢个咩字咧？你而家好似变达文西咁啊， 系啊， 呢个系咩字咧？ 书啊你， 系啊，你叫马文西啊，而家啲人喺度猜你嗰封信话唔识睇啊， 诶我 过去咗啦， 上个礼拜嘅事啦， 咪咯， 啲人仲喺度翻译紧， 唔使咁啊，佢唔系啲咩文学巨著嚟嘅，大家唔需要， 冇错， 唔好嘥时间，系咪 谂唔到就算， 冇错啦，有新嘅一页啦。 OK， 好，天气不稳定，但系我哋节目一样稳定，三小时由而家开始。 落雨啊，所以大家记住要带遮，同埋揸车嘅朋友嘅记住要小心地滑啦， 天雨路滑啦， 系啊，冇错， 安全最紧要吓。廿七度气温，我哋送俾你 Chris 黄伟勤。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分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打咗一个星期的序幕啊，十点十五分，我哋有黄海芹呢一首《雨中的恋人们》。今日天气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白白，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咁啊准备迎接不稳定的天气啦，会有狂风骤雨啦，会有雷暴啦，海有涌浪。呢几日个把遮咧都系不能够离身噶啦。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你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照亮热暖心头中，啊，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伤伤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流逝像风，伤伤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即系呢个世界上咧，有时咧喺出边咧饮饮食食吓，咁大家有消费券啦，先讲咗啦。饮饮食食咧，由呢要留意咧，有阵时咧即系一啲叫做宣传策略，或者一啲咧、好似一只好似大蛤乸周街跳嗰啲咧，就 留意所谓嘅优惠， 所谓嘅大只蛤乸， 系 咁讲嘛，咁大蛤乸才加跳，到底系真定假咧？ 我永远都唔信呢啲噶， 系嘛？ 系啊， 我信， 系啊，我唔信 嘅，有真有假啦， 我唔会因为我有嗰啲优惠嘅话 去去誒，即係吸引到我咯。 系，但有優惠咁，佢咪俾咪 enjoy 咯。 我嘅意思係就係冇錯。譬如我食完嘅話，總之我去呢一間餐廳嗰度幫襯，佢有優惠嘅，我好開心。但係我唔會因為嘅就係話佢有優惠，所以要去幫襯佢。 有時我 倒翻轉嘅， 自制優惠 點樣自制優惠？ 哦，你逼佢送嘢俾你食啊嘛。我亲眼见 过， 咁 你 讲 点样自制优惠？你讲， 马 老师，你讲点样自制优惠？ 自制优惠就系 摆只乌蝇落去。喂， 我嗱，我唔做呢啲咁嘅衰 嘢 嘅。 咁你点样自制优惠？ 氹氹咯，叫人哋请佢食嘢咯。 哎呀，好靓仔喎你！哇，呢个啲啊， 整碗鲜榨橙汁又 好食喎。 系啊，我 记 得我好似 讲过 啦，你仲要系大酒店啊？ 上次你讲嘅上次 得，超级格，哇！ 娱乐爆爆爆，你讲佢 件事系咁嘅。有一日我仲可能冇见佢，咁我就喂衰嘢出嚟食嘢啊！咁佢好滑咁，咁嗰时候咧，佢就喺湾仔度翻工，记唔记得？ 记得。 跟住我就就你，就喺湾仔有某大酒店嗰度有海景嘅，咁我同佢一齐食嘢，咁我又请佢食嘢，咁佢当然话松毛松翼啦，咁嗌啦，话呢个唔系嘅。咁啊，大家都嗌咗一样嘢。食完嘅时候咧，其实咧就你决定咗有一个嗰啲姐姐成日系 serve 我哋嘅。 我记得。 系啦，攞咩都系佢嘅，咁跟住咧，佢就同人哋咧，总之人哋行埋入嚟一边咧，就喺度讲，系咁喺度咧嘈，即系嘈住望唔望啊？ 几点放工啊？ 好多人喎， 辛唔辛苦啊？ 食晏啊，佢梗系忙噶啦。 咁但系佢咪阻住人做嘢咯？ 我冇啊。 少少啦，佢认为佢冇咯。咁人哋都话啊，系啊，系比较忙啲嘅，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即系人哋都要应酬佢，冇唔耐烦，但系咧就要应酬佢。我已经觉得哎呀好烦， 好丢脸， 你已经好丢脸。我覺得我帶你嚟大酒店度食飯，係人都知道我係邊個，但佢未必知道你係邊個。 一定唔知。 你明唔明啊？咁其實就可能我就成日喺度諗啦，佢會唔會即係之後走咗之後，哎呀李麗若唔知帶嗰啲咩人？ 豬朋狗友，豬朋狗友。 點 解？點解啲要求越嚟越低啊？係 啦， 清埋曬啲咁嘅人。 又唔知我帶咗喺個酒店喎，同個男人喺度食飯喎，我幾驚。咁啊，到最後尾嘅時候，佢果然真係施展佢嘅渾身解數。咁我同人哋講，佢就話：嘢我就食完啦。其实咧有冇甜品噶？咁其实嗰个姐姐我同佢讲就系唔好意思啊，其实你嗰个咧就系冇甜品嘅。咁我就话系咩？我头先入嚟嗰时候见到出边咧，你哋有好多啲西饼都好靓。如果你请我食一个，我就好 好。哇！点解你记得咁清楚？ 我梗系完全记得咁丢脸嘅事。跟住我就觉得我 失礼啊， 好啦，好唔好啊？ 失礼啊，失礼。 点不知？佢真係請佢， 係 啊！嗰個女子真係請佢，佢就話：哦，如果你真係唔介意嘅話，你出去睇下啦。 都唔平 嘅 喎，嗰啲 係啊，唔係咁佢就俾一嚿細細嚿嘅你，係嘛？就唔係嗰啲原價大大份嘅。咁啊，叫佢出去咧就係揀一嚿， 食得好開心啦！於是 好開心，梗 咁你有冇俾埋你咧？ 嚇？ 有冇俾埋你？ 佢又問我，我話我唔要， 我唔係佢嗰類人。 我又冇咁講，咁我就話我唔要，你話你俾佢啦咁樣咯。因為人哋要請嘅就請，我知你好開心。 你咪覺得你咪覺得人生就～要咁样先赚做啊？ 系噶，唔系我真系觉得几开心。 系噶，你真系冇廉耻。 即系觉得个个都冇，系我有 噶。 哎呀，嘈之巴闭，我真系好烦。我谂其实我谂佢都系因为惊你，即系 投诉佢啊。 系啊，冇搞错啲我冇啊。 无耻男人喺度投诉， 叫做应酬咗你啊，可能 系啊，咪请你食件饼咯。 但系其实好嘅，即系譬如撇除呢啲自制优惠啦，有时如果真系少少优惠咧，我相信个客会食得开心啲嘅。但系有一次咧有优惠，但系我食得唔系几开心。 诶，点解嘅？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佢嗰个店家或者个酒店咧，嗰个做嘢方法有啲问题啊。嗱，我唔开名啦。总之咧。嗰次去一間都幾靚嘅酒店食 buffet 啦，好多人啦，我哋成家人咁樣樣食完禁制啦，即係食完啊，差唔多 buffet 你都會有食完噶嘛，你唔會無了期食噶嘛，你都會飽噶嘛，杯盤狼藉啦，攞食咪攞幾次啦，突然間捧住唔知四隻定五隻，總之人頭啦。嘅乳鴿嚟，譬如五個人，佢就五隻乳鴿擺低喎。做咩啊？咁樣酒店送嘅，一人一隻咁喎。嚇！但我好飽咯， 咁硬送， 即係已經食到杯盤狼藉， 甜品都食埋，雪糕食咗四杯， 就嚟埋單咯。係啊係啊，不過一掉喺呢度食喎。嚇！一掉喺呢度食，我食唔落喎，打包得唔得？唔得，呢個送俾你喺呢度食，食唔落就冇得食，即係唔可以拎走啦。咁我覺得係有啲怪嘅，因為你一早擺低， 係啦， 係啦，一係 你 俾我拎走，唔知啊，完全唔知啊。 係佢拎擺低先話，誒係啊，我哋酒店今日有優惠，可能嗱，可能佢有寫嘅， 酒店有優惠。 系啊，咪 即系佢唔系免费嘅， 一只乳鸽咯，一人一只乳鸽咯， 送嘅， 送嘅，即系人头，系唔收钱嘅， 唔收钱嘅。 哦，你食 buffet 就有啦。 系啦，咁但系就真系成，我哋好辛苦，即系分咗一两只嚟食，其他啲唔使啦，咁样样。 系咯，都冇系浪费。 我谂咪就系咁嘅意思咯，即系其实就算你有优惠，都系有条件嘅， 嗯， 系咪啊？即系所谓叫有优惠，唔系就话你想几时食啊，或者你攞走啦，或者咩都好少系咁样嘅，你一定有啲嘢会搞到你又唔开心嘅。 系啦， 所以我唔会咯。 嗯， 系啊，又或者就系唔系。讲话呢啲咁嘅优惠，甚至乎好可能有时有啲咩点数卡啊，我知道有啲人会觉得咁样系会好抵嘅。其实我觉得我每一次差唔多储到嘅时候嘅话咧，佢就过期 了。你上次讲过咧， 换 嗰套唔知咩啊嘛， 三宝硬撑啊， 嗰度即系咩乜麻，去到嘅时候话冇啊，又俾把刀我，我唔要刀啊。 有次你话揸住把刀， 我做乜嘢啫？我要个煲啊，我唔系要 刀同刀争好远 啊。 早前我屋企都有啲类似咁嘅事件，就系你储齐。分咧，阿波要俾錢買添嘅，要俾咗錢先。 加錢換 係啦，加錢換嘅。咁啊，俾完錢咧，突然間有一日咧，佢打嚟，咁做緊嘢冇聽啦，跟住再打翻俾佢。哦，頭先打俾你冇聽，而家你 call 得再推後啦，又要再等過啦，咁樣，即係咁咯。 就係話係咁咯， 係好多方法嘅嚇。好啦，不過討論區咧就講到日本有間賣壽司嘅地方咧，就最近俾人哋有少少覺得唔係幾好啦嚇。咁因為咧佢就話咧啤酒全部咧半價，但係有啲眼利嘅朋友留意到咧佢。开门冇几耐咧，就已经整四个字啤酒卖晒咁样，咁即系有少少呃氹氹。即系我哋为咗嗰啲半价啤酒行嘢食嘢咧，冇咯，卖晒咯。咁其实啤酒好少会卖晒， 咪咯？点会卖晒啊？ 系咪先？同埋你如果预得。嗰、那個係叫堅密，係嗰個叫噱頭嘅，你點會話賣曬啫？係、嘛？即係一蚊一隻雞，你入到嚟唔該，唔好雞咯喎。咁即係類似咁。有冇撞過 啲？你一定有啦，你嗰、那個即係係嘛？即係你咁犀利，呢啲著數舐到盡，係啦。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兩單？嗱，你舐到盡嘅。 我呢啲咁嘅， 除非頭先嗰啲真係自制優惠啊。 喂，頭先嗰啲可能小兒科嚟，佢有啲可能仲勁啲，冇話。 哦，不過嗰次之後嘅話，我冇再同佢食飯。太丢脸了你冇留意啊？我已经冇唔敢约你去呢啲，即系你明白？ 敬而远之 系啦， 我明啊。 平时嗰啲真诶都 OK， 我自己检讨紧 啦。餐厅嗰啲都 OK， 但系大酒店真系唔好。 系咪应该又出只贪心精嘅歌啊？今日 贪心精，诶嚟，你讲嚟听啊！你有冇试过？ 嗱， 一定有啦， 一定有。嗱，我记得有一次咧，又去食饭。咁咧就係話唔知幾多點到幾多點咧就有啲優惠嘅，通常都係啊嘛。譬如話你七點前埋單又平啲咁， 係啊係啊， 一定係啊嘛。我話我真係遲咗少少啫，七點一個字到，佢話 咁 唔係 少少啦。你試下停車場，你遲一秒 零一分就話啫。 係啊，佢話 你遲咗五分鐘唔算少少。 佢話佢即係電腦咧一出咧就已經過咗個時間就唔得。 呢個咪就係停車場 撐佢喎。 係啊， 我 都撐佢， 唔關人事喎。 我係自己遺憾啫。 咁收尾點啊？你又 照 就係我。 我又唔会，我唔会咁样嘅，俾钱咪俾钱咯。 我要食淡仔， 你吓我， 我要俾原价都得，但系我唔制啊，我唔制啊，我要食红豆沙。 喂，嗱，你问你啦，若日有冇试过？嗱，如果揸车停车场，你迟一秒，嗒一声就 系啊，我知啊， 几多一个钟？ 唔使有冇试过，我系从来都唔会理嘅， 吓， 因为总之佢就系佢系啊，一分钟咪一分钟咯，咁我真系要咁耐时间啊。 正如头先佢讲系。打卡嗰下， 系啊， 过咗一秒就系过咗。 翻工都系啦，你一迟到，嘣就红色啦，冇得掹。 你都试过啦， 梗系试过啦，你冇理由游翻蓝色嘅，即系游唔到。 但我估你，你就系咁啊。他打咗蓝色，跟住摆低，好嘢，食早餐系咪咁啊？ 唉，通常呢啲咁嘅衰嘢咧，总系有人打电话嚟，喂，阿锐。我依家喺下面你帮我打卡。 系 啦，真系实系咁啊。 系，冇错冇错。 系啊，咁你有时你。帮唔帮咧？好即系 一次半次咯， 系啦，一次半次啦，总系帮嘅。 但我觉得有时又会咁样啊，即系所谓叫优惠嘅话，佢俾你就系人情，唔俾你嘅都系道理。 啱啊， 既然 讲 得 都 系优惠，系啊，佢话就真系佢话， 真系佢 话 噶，系啊。 所以其实都算啦，即系因为啲咁嘅嘢， 有啲条款咧印到好大篇、好细嗰啲咧，总会有一条就话一切以店家最后决定啊嘛。 系啊， 永远都系噶，永远都系噶， 即系佢 话 事， 冇得拗，真系冇得拗。我自己譬如 話幫啲公司 set 規矩都係啦，要保護到 係。你幫公司 set 規矩咁犀利？ 唔係即係做 marketing 啊嘛， 我哋即係例如啲女仔翻嚟一定要著吊帶小背心嗰啲規矩啊， 同埋一定 嗰條帶唔可以過一寸。 坐低 呢啲好嚴格， 坐低唔准合埋對腳嗰啲咁啊！ 人我親自去搭，操過一次嗰啲唔要吊帶， 你裙唔可以太長。你個衰仔，你 set 規矩，你憑咩啊？最唔守規矩嗰就係你，你 set 規矩，有規矩咪好寬咯、啊。 同埋嗰啲規矩咪唔規矩，係咪先？規矩就係叫人唔規矩。 我揾一個咁嘅人嚟 set 規矩，你咩公司嚟？ 呢個老實眼都盲嘅真 係。哎呀！ 唔准坐，但要坐我膝头哥啊！ 黐线嘅真系， 你连 set 规矩，我都觉得听落都有啲问题啊！系啊，一间公司乌合之众啊，家门不幸嘅真系。 做咩？食嘢又闹我，set 规矩又闹我， 好似阿 Sarah 话斋，你个人都唔跟规矩，但要你 set 规矩。 我唔系闹你，我只不过系将嗰件事重新演绎一次俾大家，我要好好地去思考一下啫。所谓叫做自制嘅呢啲咩优惠， 自制优惠， 冇错，就系揾一个即系最冇规矩嘅人 set 规矩。系啦，头先世界啊 ，Sarah 嗰个古仔带出今日古文嘅叫做大眼识人啊，大眼识人 啊。我话你，你自己检讨下啦。 所以其实日日检都系咁嘅。 佢检到点去碎啲添，今日都未揾 Jackson。 条底线可以再低， 再拉低。好啦，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范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一轮消费券寻日起分阶段发放，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表示，消委会现时收到的投诉都很零碎，主要涉及大额消费。他又提醒消费者要留意商户所提供的优惠是不是真正的优惠，因為不少優惠和平日的優惠實際分別不大。黃鳳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消費者不應該因為有電子消費券而過度消費或進行大額預繳式消費，在每次用過消費券之後都應該檢視相關的消費記錄。另外，黃鳳嫻提到近年本港新興先買後付的服務平台，聲稱可以給消費者購物的時候分開三四期付款給商戶。消委會去年至今收到22宗相關投訴，包括消費者想退款的時候，但服務平台沒有真人客戶服務，令到消費者難以退款。海南省過去一日新增504宗本土新冠個案，包括259宗確診以及245宗無症狀感染，其中三亞市新增186宗確診和227宗無症狀感染，今個月以來累計801宗確診、409宗無症狀感染。三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發布通告，要求在臨時全域靜態管理期間，對居民用水、用電、用氣、用網以及有線電視實施欠費不停工。繼三亞市之後，海口全市今早開始實施臨時全域靜態管理，當局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除了農貿市場、超市、藥店、醫院、外賣餐飲類企業之外，其他公共場所和門店暫停營業，巴士、的士和網約車暫停營運，市民要按規定參加核酸檢測。南韓新增55,29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多29個患者死亡。新增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至於現有重症患者有324人，較前一日增加27人。韓聯社報導，單日新增感染個案較前一日減少大約50,000宗，但仍然是一星期前的 1.24 倍。南韓外長朴振下晝將會啟程前往青島，展開上任之後首次訪華行程， 亦都係尹石月政府成立以嚟第一次派高官訪華。朴振聽日將會喺青島同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談。韓聯社報導，喺韓中即將迎來建交三十週年紀念日之際，兩國外長將會深入探討雙邊關係嘅發展方向、朝鮮半島地區同國際問題。雙方係咪會談及供應鏈合作、北韓核問題、薩德反導系統、涉台問題等敏感話題，亦備受關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幸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7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2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0点，升11点。部分活躍港股，阿里巴巴89.85元，跌3.05元；南方恒生科技4.29.8元，係跌咗6.2元；恒生中國企業69.84元，跌7.6元；騰訊控股302.8元，跌4.8元；盈富基金20.58元，跌0.12元；吉利汽車17.38元，跌4.6元；美團180.8元，跌2.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元，日元135.34元，瑞士法郎0.962元，加元1.293元，人民幣6.762元，英鎊對美元1.208元，歐元對美元1.018元，澳元對美元0.693元，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元。日經平均指數報28216點，升40點。港金報1661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77美元，卖出177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日启泰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星河名居啊。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日启泰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沙头角公路的龙跃头段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比较挤塞，车龙就在联安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体艺中学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Hello， 我是 Albert Uncle 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我也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 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反过来做个慢活人，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了，做个快活人。还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我当然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马老师啊。有位朋友咧喺个 Facebook 啊，你呢种诶嘅行为叫拗烂脚啊，我哋广东做叫拗烂脚。 嗯， 可唔可以揾一次你 修正一下？ 你解释一次咩叫拗烂脚？ 修正一下先。如果我就系拗脚嘅，我拗得好舒服嘅。拗烂脚咧就系损手烂脚。 我都唔觉得呢个系烂脚。 舒唔舒服人哋先知噶，系咪先？即系嗰个人嘅心里边先知噶，系咪先？ 我冇拗烂脚。 你又梗系好舒服啦，系咪先？ 舒服啦， 俾你拗嗰个就未必咁舒服嘅。 唔系，我都有帮啲伙伴拗嘢翻嚟。 嗯， 咩啊？ 你唔要啫嘛？ 哦，你帮阿 Sarah 啱埋翻嚟，佢知啊，佢即系你都可以要多一件，你唔要之嘛？ 烂脚点要啊？你嗰烂脚翻嚟要嚟做咩啊？傻啊你都 ，OK， 总之 啦， 消费都开心啦，咁样样。头先嗰样嘢咧就讲日本嗰个寿司店，不过咧其中另外有一样嘢嗱，因为啤酒冇晒啦，呢个就佢觉得有少欺骗啦。但第二样嘢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佢话有啲铺头嘅优惠咧，嗰杯系细啲嘅，即系或者个碗系细啲嘅， 得咯。 系啊，冇所谓。 如果送得嘅， 系啊，系啊， 送得嗰就佢话咩得 嘅。送得就算佢话喂，请你食杯雪糕啊，你 stand up 俾钱嗰啲可能好大杯，送俾可能得一嚿都 OK 啦，冇错， 就系咁噶啦，正常。 我记得坐嗰时咧，仲可以周围飞嘅时候咧，飞机上面试过有一次。有一啲雪糕送係真係細杯啲嘅， 係啊，扁好扁嘅， 係好扁嗰啲啊嘛，幾啖食曬，但我都 OK 啦，即係始終優惠又唔好期望人哋。 佢唔係送俾你嘅，佢叫你包喺你嘅飛機餐度噶嘛， 係 咪啊？ 都係 啊，甜品嚟噶嘛，甜品嚟噶嘛。 唉，你依家先同我講蝕底咗唔知幾多杯。 早知盡食係咪？即係佢意思係如果包咧，佢食多幾杯。 我唔買，人哋包一杯，係啦。不過講緊嘅就係你喺飛機上面食到佢嘅嗰杯，同我哋平時買嘅嗰杯，佢係一半嚟嘅。 係啊，好細杯嘅， 好細杯嘅啫。 呢啲食得多都冇意思啦。 佢唔好理我啦，我食得開心咪得啦。 咁啊系，如果唔系你嗰个肚腩点会咁劲咧？都系平时甩甩埋埋嗰啲吓，前前后后啊嗰啲， 系啊，下难嘢啦，总之有啲， 啊冇错啦。喂，另外咧，讨论区今日咧有个嗰啲新抱，唔系新抱，即系有个屋企人啦咁讲啊，就话咧佢哋屋企个新抱咧有时唔识做啊，搞到啲老人家好唔开心。话说咧，即系话呢一个，我唔知你以前有冇试过咧，大家族一齐住咧，我就试过啦， 肯定试过啦，出世 即系嗰啲七十二家房客嗰只，即系好多。 唔系你一家人，你一家四口、五口、六口都系要排队噶啦。 嗯， 我讲解一下，我嗰阵时嗰啲所谓大家族咧，就系有几房人住为一个单位。 得一个洗手间， 得一个洗手间，因为嗰阵时啲旧楼就大啲，一个厨房，一个洗手间。咁有几多房咧？我爷阿嫲啦，我有一个姑姐啦，另外 姑姐有冇结婚啊？ 有， 哦，即系有一个 family， 唔系我数紧人啊。 仲有我屋企四口啦， 四口， 咁仲有一个单身嘅叫做单身人咧，总之一个 男定女啊， 黄老五系我想讲，黄老五男人嚟嘅， 即系四个单位。 咁佢就系啲朋友喺出边租唔到屋，咁就好啦，横掂有间房仔就租埋俾佢啦咁。所以有五六个单位住咗一间屋里边，一个厕所。咁我就感受到啦，个讨论区咧就诶，我新抱咧对老人家唔尊敬啊，佢次次冲凉啊冲一个钟，有次试过冲两个钟， 哇！ 搞到啲老人家，知老人家唔忍得啊嘛， 要洗手间， 系要去洗手间，冇得去咁样。但系呢啲以前会多啲咯，即系如果几扎人咁样住埋一间细屋，得一个厕所，你有冇撞过呢啲？ 你嗰个就真系非常之极致嘅呢一个 例子， 一个例子啦。但系如果你话你讲紧而家，我都觉得系噶。譬如好可能你一间屋里面，你就算系 四口子都 其中一个仔佢结咗婚，系个老婆又翻嚟住嘅，我都觉得唔方便啦。 好唔方便， 系咪啊？ 系啊，非常唔方便啊。 系咯，尤其是系厕所，我觉得其实所以屋企其实应该系有两个厕所嘅最好。 冇错，系啊。 讲就梗系啦，但系而家啲中型或者细型嘅单位真系。 即系咁唔好话厕所啊，一个啊，同埋细到不得了噶。 嗯， 入转身都转唔到。 系啊，你要入咗去，跟住咧，你先至可以闩到门噶。 系啊， 入咗去就企上个塔度， 先闩。咁样系啊，谷谷咁样。 系 咁咯。 嗱，你好简单，你冲凉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同屋企人一齐住咧，你真系自己要控制一下啲时间。除非你晏昼屋企冇人，咁你咪冲一个钟、两个钟咯，冇所谓。 嗯。 老人家，喂，唔单止老人家，你都急噶嘛，系人都急噶啦嘛，系啊，点协调？ 你觉得最适当的时间是几耐啊？冲 话冇话适唔适当，你15-20分钟咯， 十分钟咯，我觉得可以接受， 都 reasonable 啊，十分钟 快啫嘛，连埋洗头刷牙啦，即系夜晚咯。 佢呢啲就话成个钟头嘅话就浸浴噶咯噃，喺里面嗰度。 诶，嗱，吊鬼就系话佢屋企冇浴缸，佢就话唔明点解个心要冲咁耐，佢都冇浴缸。 咁我明嘅，咁可能就系喺里面度开埋大咯， 一次过 跟住佢就喺里面度煲剧咯，可以煲好耐嘅 煲剧。 但系有一样嘢，我想咧就系警戒下大家嘅，咁啊就系好兴啊嘛，大家都会中意。嘅就系攞埋个乜乜啦，个你嘅手机啊，一路咧喺度即系去洗手间嘅话咧，呢样原来系对你嘅身体系非常差嘅。原因咧就 系 咧，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要去睇医生，咁啊点解咧？就因为佢有呢个咁样嘅坏习惯。我吓呢个咩坏习惯同佢嘅身体出现问题有咩关系啊？佢就系话因为佢有痔疮。所以若果當你咧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又喺度煲劇咧，其實當你有便意，你去洗手間，去完洗手間屙乾屙淨就請即刻走啦。 係啊， 如果 唔係 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嘅嗰啲位置啊，其實係會仲係處於一種嘅就係 緊張狀態。 嗰啲咁樣嘅狀態其實係唔好嘅，佢係會令到佢會跌出嚟啊，又或者佢會令到佢嘅話會加深佢嗰個病房。所以佢就係話，千祈唔好有呢個壞嘅習慣嘅，就係成日都係踎住喺個塔嗰度，唔係做緊嘢。你唔喺度辦緊大事啊嚇，都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係唔好噶。 不過嗱，以前咧冇呢一個嗰啲平板電腦或者手機咧，知唔知最興乜嘢？ 書咯， 書啊，報紙啊。我知有啲人廁所直 啊，裏面 係啊，有啲人直成搭書擺曬喺廁所嘅， 係啊， 係啦，當消閒咁，真係唔係幾好。 其實係唔好嘅呢個習慣，係啊，所以不奉勸下大家。 嗯，冇錯。好，早晨早晨，27度嘅气温冇咁热啦，冇酷热天气警告，不过雷暴警告到今日12:30。星期一阵间11:00会有古敏老师， 系 阿拗烂脚。 今日搞乜嘢啊？ 今日同大家讲消暑。 哦。 受坏受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淡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哀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那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今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个雨天，无言留。送陌路人，如 林忆莲加上 Blue Jeans， 下雨天。先嚟第二台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到十二点半。网上情，做人像一棵草，充实就好。草原上嘅每一棵草，可能你冇乜特别留意。不过呢篇文章就话，做人像草，低调就好。虽然普通，但有自己嘅个性。虽然渺小，但有自己的颜色，坚强地生长，低调地活着。做人像草，不与大树争高低，不与花朵比美丽，有自己的姿态，有自己的特点。风来吹不倒，雨来淋不跑。做人像草，努力就好，忍得住孤单，耐得了寂寞，不会在孤独之中消极，不会因为寂寞伤心，将时间用在努力提升自己上。做人像一棵草，平凡就好，不会羡慕花朵的芬芳，不会妒忌大树的粗壮，即使普普通通亦都不放弃生长，就算平平凡凡都不会求人可怜。做人像草，充实就好，坚定不移站在自己岗位，随风摇摆，但不会轻易倒下，被雨冲洗，但不会改变颜色。做人像草，豁达就好。草虽然细小，但心胸广阔，虽然柔弱，但内心坚强，虽然开不到花，依然不会放弃生命，虽然结不了果，依然会努力活着。做人像草，在平淡之中活出自己的性格，在雨水之下彰显自己的独特，就算草某一日生命来到尽头都不会后悔，起码来过、活过、奉献过。做人像一棵草，是活给自己看的，做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没人为你鼓掌，但是自己都努力生长，一棵自力更生小草，没人心痛你都要无比坚强，做一棵一身傲骨的小草，就算这个世界没人欣赏都要活得漂亮，因为快乐是自己给的，幸福是自己经营，成功是自己努力。做人像一棵草，不需要人人了解，只要做事尽心尽力，坦荡荡已经足够。 The days I told myself my life would be my own，And I leave the place where sunshine never shone. For my life's too shor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 then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feel 李老師曾經叫我唱卡通歌嘅， 係、短啲嘛。 但係嗰首太快啊，我唱唔到啊。 哦，就咁樣嘅，因為我上次私底下嘅時候，我同佢講，我就話你不如唱卡通歌啦，因為其實卡通歌第一比較熟，第二就快，同埋容易短 啊 嘛，分零鐘咁樣係咪易搞啲咧？咁、我就叫佢唱呢一個咧，叫做足球小將。系啦， 但系唱到射啊射咧，我就唱唔到啦。 系， 系啦， 好，睇下点啦吓。OK， 好，翻嚟我哋十一点钟，我哋有一阵间咧就系啊马老师嘅古文 啦，系啊，嗱，天气咁热啦，我哋香港啊或者现代社会就开冷气嘅风扇啦。古时个人真系热到跳舞咁，点搞咧？ 除晒衫咯。 佢哋有啲河邊呢啲村姑娘跳去飲飲啊游水啊。 我陣間就先嚟，我就講下李白嗰首詩你聽下嚟， 好唔好？哦，好啊。 邊 佢有一首詩，佢話自己要裸體啊，又話 床前剝青光係嘛？ 唔係嗰首啊，上次阿老師教我哋啦。 哦， 係啊，嗰張牀咧其實唔係牀，係一張摺凳。 係啊，凳嚟㗎嘛。 冇錯冇錯。喂，好啦，十一點鐘聽緊風騷發人啦，雷暴警告有限時間，今日十二點半嘅。一陣間我哋會聽新聞啦、財經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然後翻翻嚟咧，仲有學古文同埋我哋講下啲電影啊、電視啊、劇集啊，睇嗰啲咩，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先聽十一點鐘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提提大家，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先聽十一點新聞。 場所同門店暫停營業，巴士、的士同網約車暫停營運，市民要按規定參與核酸檢測。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局面完全是美方主动挑衅和一手制造，美方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和严重后果。发言人吴谦说，中方曾经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湾问题等表明严正立场，特别是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转访台湾多次严正交涉，但美方讲一套做一套，纵容支持佩洛西窜访，蓄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宣布八项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国防部工作会晤同埋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措施是对美台挑衅的必要警示，正当捍卫国家主权同安全，完全合理、恰当、适度。吴谦话：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放弃以台制华的幻想，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5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3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9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9.35，跌3.5，恒生中国企业69.64，跌9.6，盈富基金20.54，跌0.6，腾讯控股301.6，跌6蚊。美团179.8跌3.7，吉利汽车17.36跌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81，瑞士法郎8.166，澳元5.441，加元6.07，新西兰元4.913，欧元7.9931。每百日元对港元5.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1点，升65点。港金报1661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15美元，卖出177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估下估下，学股文。 主讲 Professor Ma。 Professor Ma， 请讲。 我想同你讲下，因为咧，我妈咪同你讲咧，唔系啊，系咧，我咧已经有呢一个嘅就做句疲劳啊。 你 啊，唔系啊，老师，我有上课疲劳啊。 你个老师又冇上课疲劳啊？ 我有做句疲劳啦，所以咧今日唔好叫我做句啊。 做第二样 嘢，我都唔知自己做乜，我唔知自己做乜。 今日使唔使做例句啊，老师？ 睇心情啦。 唔要，但你可以俾例句咯。 O K， 好， 开始。 喂，细路长啊，我翻嚟啦。 嗯， 终于翻嚟啦。 终于翻嚟啦。系啊， 点啊？最近过得好唔好啊？你生活点解啊？咩事啊？ 唔系，直至翻嚟之前都几好。 系啊， 系直至翻嚟之前都几好。 搭紧巴士嘅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 O K 嘅。系一入嚟呢个课室就唔 O K， 一入嚟 我唔知点解想呕。 其实同唱歌疲劳嘅症状一样。 系咩？ 系啊， 即 系佢未到嗰个环节都冇事，但一到起啦，轻松唱不完就有事。 会啊，作呕噶，作闷噶， 系啊， 飙冷汗 啊， 心悸啊。 你 呢个系更年期， 冇错啦，系潮热潮热啊，咁样 冇潮热喎嗰次。 你有冇喺屋企打烂晒啲碗啊？ 打烂咗啲碟就有，冇打烂碗。 花先啦， 系啦， 好， 今日讲 烧鼠， 系啦，古人咧， 今日立秋咯噃， 系啊， 立秋你先要嚟烧鼠。 嗱，所以有一句说话叫做争秋夺鼠，依然个。秋老虎就算嚟咗，都系好热。 同埋咧，以前啲古人咧，当佢讲呢一个写立秋嘅时候咧，个地球个热气效应未有咁犀利。 系啦，同埋因为相对嚟讲，当时都系热嘅，因为又系冇风扇啦，等等等等啦， 冇冷气啊。 系啊， 但系古时啲宫女会帮你铺扇噶。 古时 啲宫女企喺后边同你铺扇。 个个有宫女咩？公仔就有， 毛毛公仔， 好多毛嘅公仔。你想做公仔啊？俾打件衫睇有冇毛先，有毛 人， 有毛就做毛公仔， 冇毛做木工女 系啦。好嗱，有个咁头先我问你啦，古人可以点消暑咧？你话剥晒衫裤啊嘛， 我系穿裤系冲凉， 系 去河边度， 因为真系争好远嘅除衫。 系啊。 我都知，但你唔可以成日用呢个方法嘛。 咪喺屋企啊嘛， 屋企唔得噶， 喺街都照除衫。 照除衫， 系啊， 我有啊，我哋见过啲猪肉分割员都会揦 高，揦高肚啊。 我真系唔记，我真系唔，我又凉几多啊？ 凉啲噶， 原来真系 凉 啲 噶， 但 系 有袖同冇袖咁争。 唔系我研究过，佢如果嗰啲分割员咧，佢剥咗件衫，但系着条围裙咧，其实都好热嘅。 好性感咯， 我知啊，嗰条围裙。 揽佢， 但系佢个肚腩好似阿马老师咁，性唔性感啊？ 你见唔到噶嘛？你后边 同埋嗰条围裙系胶嘅，好黐身。 系啊， 咁系咪应该喺个围裙同埋个肉体之间剪条毛巾仔咧？ 又或者剪一剪啲围，等佢 突翻个肚出嚟，突翻个肚出嚟。 我一调，我一调转嚟啫，个围裙喺后边， 咁我嚟做乜嘢啊？ 唔知啊， 不知所谓。 我解释个， 变得门帘啊，会张脸咁，或 者中间喺个窿。透风， 哎呀，冇讲咁远啦，咪讲翻啦， 系啊，讲咁鬼远， 中上堂噶啦，跟住其他嗰啲咧， 我想，不如我哋开出个落堂钟啦， 跟住如果有好多嗰啲上紧课程嘅啲遥佢课程嗰啲，又话嘈住你 啊，系啊，次次马老师边度教授都话我哋嘅，你讲唔完啊， 你如果发现边个咁讲，你俾个 有啊，啲遥佢课程嗰啲， 你择名俾我， 同学仔啊， 我寄翻封信俾 你，好啊，我个礼拜交俾你啊， 好， 交个名单。 好嗱，今日咧，我先介绍一个好伟大嘅诗人，阿 威， 阿威哥， 系啦，威利， 系啦，威利，啊，你真系醒我，一讲阿威哥，你就知我讲。 我净系得李白啫嘛， 阿威利，喂，威 U， 系喎，威 U， 系威。嗱， 咁佢系咪住喺 YUCA 啊？ 系静晒，静晒，好， 静咗好耐啦， 专心啦。嗱，佢未收声啊，就呢个 牌啫嘛。 好，嗱，佢吟一首诗你听啊。佢就系懒摇白羽扇，裸坦青林中。 好咸湿 嗱，所以头先你话剥晒衫啊嘛，脱根挂石壁， 条筋都吹翻， 毛巾啊？边个筋啊？ 系咪真系威利作噶？ 系啊，威利都应该会做啲咸湿丝嘅。 无端端除 唔系咸湿丝啊？呢啲 无端端除条筋做咩啊？ 你听我讲埋先啦，仲有一句啊，露顶耍重锋， 露顶啊， 系露顶 耍重锋啊， 系 唔系红锋？我听错咗，唔好意思。 咩个耍红锋啊？ 耍重锋 系咩嚟噶？ 我好清楚话耍重锋，你就话耍红锋。 虫系咪一条虫啊？虫 唔系松树个虫，虫 大虫。 一条虫， 你知唔知大虫即系咩啊？老师 唔知， 即系老虎啊！ 系真系好 冇虫打过大虫。 哎呀，老师都条胃唔系好顺。 因为听落去，我觉得咧，我去咗嗰边， 去咗边边啊？ 咸湿丝、咸湿打油诗咯。 梗唔系啦， 所以我觉得我以为系咁样。 嗱，你讲多一次啊？ 系，我读多一次啊！懒摇白羽扇，羽系羽毛嘅羽， 羽扇啊嘛，拨扇 啊 嘛，即系意思即系天气热啦。 诶， 用嗰啲鹅毛 系 搵嚟扩线噶嘛？ 裸坦青林中，坦空露鼻个坦啊，裸坦青林中。 尖啊！ 系脱筋挂石壁，嗰条筋冇筋个筋， 冇筋个筋 就挂喺个 石壁嗰度。 跟住露顶耍重锋， 唔系红锋， 唔系红锋。 虫系边个虫啊？ 松树 个 虫， 唔系一条虫个虫， 木工虫。 嗯， 好呢首诗系讲咩呢？就话哇， 我知佢去新娘潭嗰度热得滞，除晒衫跳落去游水。 佢唔摇扇啊， 系啊， 懒 得 啊， 懒 得啦，摇 扇 都费事 摇啦，因为太热太攰啦， 摇都唔凉啦。 系啊，咁裸坦青林中又点解咧？ 喺个树林嗰度啦， 除晒衫，除舒服鞋， 裸坦啊嘛， 系啊， 系啊，裸体同埋坦胸露臂啊。 唔系，其实裸。佢呢度 攞咪攞睇咯， 現代攞睇個 攞， 咪咯攞睇攞 啊！但佢冇除曬啊，即係響古文嘅裸坦咧就唔同。 啊，除半上半身。 係， 嗯，咁坦咧， 胸膛 坦嘅解釋係咩啊？ 坦幾個坦？ 坦胸露臂啊嘛。 咁攞同坦其實用一個字咪得咯，老師即係咁參詳下，攞咪得，點解又攞又去坦咧？ 你中意參詳啊嘛？ 你攞邊個位置啊嘛？ 即係佢上攞下。 唔係你係咪中意參詳啊？ 係，我中意參詳咧。 如果你讲紧裸坦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其实系上半身啦。咁但系如果系下半身嘅话，系裸咩？我想知啫。 裸体。 Advanced level。 你哋两个不如去转校啦。 咩啊？我咁好学。 你好学。 我想问啊，喂， 呢位学生佢次次解释唔到就闹我哋噶啦。你有冇发过啊？ 冇。 我就系问你点解攞完又坦啫嘛？即系点解重复用呢个字？ 唔系啱噶，因为佢攞嘅意思即是话佢究竟系暴露边一个地方啊嘛。 嗱，其实咧， 坦就系上半身咯。 诗人咧嘅意思咧，其实就喺青林嗰度咧。 青楼。 青林。 青林就唔系因为热啦， 如果系青林，青楼咧就另一首诗啦，就应该系红枫。 其实佢改两个字嘅啫， 造句作诗， 我有 作诗， 造句疲劳。 我头先咪讲咗造句疲劳咯， 系啊，你啊，你啊 我上堂疲劳嘛， 唔系你作诗啊，嗱，懒摇白羽扇，你改啊。 点样改啫？ 咪青楼版， 青楼唔好啦，唔出得街 嘅。 O K， 好裸坦青林中咧，其实嘅意思咧就系话佢仲有一条头巾啊， 吓， 仲有条头巾噶， 咁啊叫裸坦嘅啦， 系啊， 除头巾嘢裸坦嘅， 冇错啦，脱筋头先咪话佢脱咗条筋， 系啊， 嗰 条咩？大毛巾， 唔系嗰条唔系毛巾， 头巾啊，系咪啊？包住计嗰个筋系咪？ 裸坦咧就系话除咗嗰个头巾， 嗯， 同埋上身， 嗯， 咁跟住脱筋咧。就除咩咧？你估下？ 好，手巾。 手巾唔使除啊，你掹佢出嚟就得啦。 我哋而家有冇人用噶？ 我唔知道你有冇用。 哦，卫生巾。 佢又 阿威哥嚟噶， 点会死？ 你识结家长？阿威哥点会用啊？ 威嫂 有， 威嫂有 用啊嘛？咁我都唔系日日用啊嘛？ 你系细路长啊？细路长，仲有啊！你听日唔好再着裙翻学啦，我想话你噶啦。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老师佢个名叫细路长，但佢唔系真系细路，系细路女嚟噶嘛？ 系啊，其实我系田国阳啊。 系啊。 继续继续，冇时间，唔系又讲唔晒。 我咁可以讲一首诗 嘅咩根啊？嗰咩根啊？ 我估面根。 佢点会有块面根咧？就话已经咁热辣辣。 嗯，头先你唔系话头根咩？嗰、那个唔系头根咩？ 咁系咪一条嘅？ 系一条，梗系啦。 系我哋嘅衣饰嚟嘅，即系我哋着嘅嘢嚟 嘅。古人嘅衣饰，古人衣饰。嗱、你谂下。 锦囊。 个锦囊点会热啊？嗱，你谂下，你眯埋眼睛，你当你系阿威哥，系啦，咁你依家好热，又懒得泼扇，咁你哇瞓喺个青林，唔系流啊吓，你除咩啊？你会觉得凉？ 底裤。 咁啊，唔系甩红枫。喂，老师佢成日讲呢啲嘢，我集中唔到精神啊！老师，我成日谂紧第二样嘢。 你估我又集中到啊？傻嘅、啊、你都 系咁讲先啊！集中唔到啊！ 算啦算啦算啦， 你讲讲啦，你讲 就嘅意思咧，就系话佢除咗嗰啲头巾啊， 我咪话头巾咯、 啊，唔系我一样一样嚟，你唔好咁紧张。跟住除埋外套啦，脱筋挂石壁咧，嗰条筋咧，其实咧就系佢嗰条腰嗰条。 腰带 系啦，就 腰带唔系筋嚟嘅， 系啦，唔系佢写就写个筋字，系啦。 点解唔写脱带咧？ 你打电话问阿伟哥。 哎呀，我冇个电话。 好，阿咧呢个时间关系啦，俾你哋喺度骚扰晒。咁我依家再俾一句成语你睇下。 好 吓，寻你浮瓜点解啊？ 寻你浮 寻系浮沉嘅沉。你啊，实实啊， 你就会沉嘅，瓜就会浮嘅， 唔系 沉你浮瓜， 系啊，咩意思啊？呢句说话， 沉你浮 你同埋瓜，嗱，同消暑有关嘅， 沉你浮瓜， 系啊， 唔知喎、啊。 嗱，意思咧就系话古人咧，因为太热啦，就好中意咧将啲生果咧就 摆喺 水 度， 嗰度 食啦， 嗰阵时咧就攞嚟食就凉啲消暑吓。咁佢哋咧亦都系譬如话瞓一个枕头啦。咁仲有一个咧，佢哋有时夜晚揽住瞓觉嘅，叫祝夫人。祝夫人系咩啊？ 咁正， 我知道，一个竹嘅公仔。 接近啦，唔系公仔嚟嘅。 一个竹嘅揽枕， 揽枕， 嗯，类近啦，其实一个锣咁通空嘅，咁啊揽住就疏风，又疏风又疏干咯。 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从海外或台湾由机场抵港人士，七日检疫酒店隔离将会改为三日检疫酒店同四日家居医学监测，星期五起生效。李家超主持首次应对疫情指导及协调组记者会。他說四日醫學監測可以在家居或者一般酒店進行，期間可以外出，但不能夠進入疫苗通行證有主動審查的表列處所，例如食肆、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也都不能夠進入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學校和指定醫務處所，以及不能夠參與任何除口罩的活動。有關人士在每日快速檢測陰性情況下，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進入商場、百貨公司和街市等。他又說，新方案有核酸檢測要求，確診者會被賦予紅碼，禁止離開隔離地點，非確診者就被賦予黃碼，以管控醫學監測期間的活動。紅黃碼將會在完成規限的時候轉成正常的藍碼，三種顏色將會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展示。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提名和建議，任命歐志光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免去陳國基的國安委秘書長職務。李家超表示，歐志光過去五年在保安局擔任副局長，擁有國家安全意識和熟悉國家安全事務，有能力升任秘書長一職。他將會帶領秘書處支援國安委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責。 香港國安法規定，特區設立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香港特區國安委，負責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主要責任，並受中央人民政府監督和問責。國安委下設秘書處，由秘書長領導。現年60歲的歐志光在1980年加入警隊，曾經任職警隊內多個不同部門，包括人事及訓練處處長、刑事及保安處處長。2017至2022年間出任保安局副局長。新一輪消費券昨日起分階段發放，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說，消委會現在所收到的投訴都很零碎，主要涉及大額消費。他又提醒消費者要留意商戶所提供的優惠是否真正的優惠，因為不少優惠和平日的優惠實際分別不大。黃鳳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消費者不應該因為有電子消費券而過度消費，或者進行大額預繳式消費，在每次用過消費券之後都應該檢視相關消費記錄。另外，黃鳳賢提到，近年本港新興先買後付的服務平台，聲稱可以讓消費者購物的時候分開三四期付款給商戶。消委會去年至今收到22宗相關投訴，包括消費者想退款的時候，但服務平台沒有真人客戶服務，令消費者難以退款。海南省過去一日新增504宗本土新冠個案，包括259宗確診和245宗無症狀感染。其中三亞市新增186宗確診和227宗無症狀感染。今個月以來累計801宗確診、409宗無症狀感染。三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發布通告，要求在臨時全域靜態管理期間，對居民用水、用電、用氣、用網和有線電視實施欠費不停工。繼三亞市之後，海口全市今早開始實施臨時全域靜態管理，當局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除了農貿市場、超市、藥店、醫院、外賣餐飲類企業之外，其他公共場所和門店暫停營業，巴士、的士和網約車暫停營運，市民要按規定參與核酸檢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0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3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9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9.1跌3.8，恒生中国企业69.74跌8.6，腾讯控股301蚊跌6.6。盈富基金20.54跌0.6，美团179.4跌4.1，吉利汽车17.42跌4.2，京东集团238.2跌7.2，新东方在线19.98跌1.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22，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4，人民币6.764。英镑兑美元1.207，欧元兑美元1.01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1点，升65点。港金报1661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5美元，卖出177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 厂街一段挤塞，龙尾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一家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喺封路方面，红磡嘅码头围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嘅中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量力而为噶，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錶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91%，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讲下呢一个睇戏啊、电影啊、剧集等等等等。系啦，今日容许我少少咧，就系剧透得唔得咧？因为咧、我想点解要剧透？因为嗰个 ending 咧系会令到我觉得有少少个人嘅感受。我而家先讲，因为如果而家讲埋我嘅感受咧，你会知道噶啦吓。咁呢套戏咧就系、一个科幻电影嚟嘅、首先咧就话好多人咧都曾经讨论过呢个话题，到底人嗰、除咗靈魂之外咧，人嗰個意識咧，或者一個腦海裏邊嗰啲當係電腦嘅 data 咧，可唔可以留低嘅咧？如果呢個人走咗之後啊，好啦，咁就話説一對夫婦啦，個老公咧係科學家嚟嘅，有一次車禍咧，好嚴重嘅車禍咧，太太咧就過咗身，咁佢愛太太啦，咁有間公司就話：，我哋可以將佢嘅意識咧留低200日，即係唔夠一年啦，咁咧就將佢入咗一個電腦裏邊。咁佢会来唔来打电话俾你嘅，即係佢个意识好似个人咁打电话俾你、老公啊，我仲有挂住你啊，好闷啊呢度咁样。 好似从来未走过一日。 好似从来未，但只係声音，但你都睇到佢个样嘅。睇到佢好似有间房里面咁样。 明白。 其实听落几得人惊，即系 做咁咯。 系啦， 所以呢条桥 Black Mirror 我做过咯，黑镜 系啦。咁嗰个老婆走咗啦，咁样喺嗰个房里边打俾佢，我几时可以出翻嚟啊？你快啲谂办法，得，我谂办法。好啦，咁、呢个科学家嚟噶嘛？呢个男人系佢就发明机械人啦。有第一代咧就系啲好笨拙嗰啲咧，即系个头系一个大电视，好笨重行路，即系最旧嗰啲啦。另外有一个第二代机械人，进步啲啦。但系都系机械人嚟嘅咯，即系唔似人嘅。咁我而家想发明第三代机械人，咁会点咧？就将佢个老婆嘅样咧整到，即系将佢变成好似佢老婆嘅样，然后将个意识 嗰啲 data 输翻入 输入翻第三代。记住有三个机械，将会有三代吓。咁第二代呢一个就话唔好啦，你有我唔够咩？因为第二代呢一个咧已经发展到咧，好似佢助手咁噶啦。 但个头都有个电视机嚟嘅。 嗯， 但经常就话你唔好啦，我唔中意你发明第三代啦，你唔好啦咁样，你系咪代替我先？你系咪谂住有咗佢掉我先？唔、嗯、系，我只系挂住我老婆啫咁样。 嗯、 但呢个第二代机械人咧就好妒忌。经常咧就佢唔想佢有第三， 即系有晒思想咁样， 系啦就破坏佢啦，无端端咦佢闸唔开嘅，咦点解我啲人唔见咗？ 咁 系 A I 嚟噶咯， 即 系 A I 嚟噶啦， 有啲恐怖啊， 系啊，佢已经去到妒忌啦，系啦，咁收尾咧佢终于都发明第三代，整到好似佢老婆咁嘅样啦， 嗯，真人一样， 系啦，咁第二代咧就真系跳河自杀。即系讲个机械人， 嗯、 即系佢因为太妒忌啦，佢就自己行落个河，嘟嘟嘟，因为行到浸唔见咗咁就冇咗。好啦，差唔多已经去到故事嘅尾声咯，啊，好开心啊！咁样，我而家要将老婆嗰个 data 咧输入去呢一个第三代嗰度咁。但系 even 因为 AI 啊嘛，第三代都话唔好啦，你有我唔足够咩？我样已经同佢一样咯，点解你要将佢 data 输入嚟我度咧？ 嗯， 你输入嚟咪冇咗我咯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因为嗰个200日到期啦。电话响啦，老婆打嚟，嗰、那个 signal 好弱。老公，今日最后啦，我哋同你讲拜拜。 哦， 哦，你好啦，你讲啦，哦，即系咩意思咧？ 我觉得系头先我啱啱话，哦，即系我觉得啊、完结咯，即系嗰个老婆就完结啦、 嗯。 而呢个第三代机械人就 取代佢， 取代佢啦。 嗯，个故事就唔系咁。个故事嘅 ending 咧，我讲埋我个人感受，我觉得个导演成套戏喺呃紧我。 嗯， 个导演同个编剧成套戏喺度呃紧我。嗱，举例发明机械人嘅时候咧，咁佢会上司咧，即系嗰啲俾分定佢嘅咧，攞唔到打俾佢嘅，有埋个样嘅，有个老细，喂，你搞成点啊？仲未有，又话有机械人睇嘅，仲未有噶。嗱、 嗯， 再系咁，我 cut 你个分定，我派人嚟，即系叫接管你个 lab 噶咁样。咁瞓到夜晚又真係有啲聲咧，誒係咪嚟接本我嘅 lab 咧？咁好驚嘅。好啦，個故事結局咧，當 Sarah 喺觀舞度啊，原來咧、哦、死嘅係佢。 哦，男主角先係、那個。 係啦，咁講拜拜拜拜啦，即係唔捨得你啊！咁鏡頭一轉咧，嗰、那個媽媽抱住個女，跟住個職員話：啊，節哀順變啦，即係講嗰啲啦嚇，算啦，老公走咗算啦咁。咁、我覺得係咪少呃人咧？成套戲。就係講佢點樣希望保留佢太太嗰個意識，原來到 ending 出字幕之前，你話俾我聽，原來係老公死咗，唔係老公。 但唔通嘅喎，呢件事係嘛？ 係啦， 即係其實佢一路係昏迷緊啊，即係個男人。 我想問套戲名係咩名？ 我唔想講個名，因為我講咗咧，啲人就會覺得我劇透啊。咁而家我唔講 戲名都唔講啊。 我唔記得其實，唔使，我真係我查翻話俾你。我如果大家真係想知， 係西片啊， 西片嚟嘅。 嗯。Okay、 但係咪少咗呃觀眾先？如果你 唔係啊，因為我唔知道你前因後果啊，係、 嗯、 啊，即係可能仲有啲細節啊等等。 即係你想揾呢套戲嚟睇完之後大家切磋下， 係啊， 可能會唔會你睇漏咗一啲嘢 啊？ 原來 我 解釋得到嘅，係 有個關鍵位喺度、啊、應該。Okay、如果唔係咧，就成件事好奇怪， 好奇怪係咪？係、 嗯、啊， 最尾嗰、 那個男人死咗，你仲可以有個實驗室，然後又喺度製造啲機械人。 嗯， 原來你死，然後老婆嚟睇，咁你前段嘢你做嚟做乜嘢？ 係啊，前段嘢其實全部。 就 係 咁 啊嘛， 係啦，你 我就 係 咁諗咯。睇咗成套戲，原來你今日係個男人死，係 啦， 老婆死， 好奇怪。 嗱、 有時有啲電影係咁嘅，佢唔通唔緊要，但你一定要有一啲嘢你要， 係啊， 係啊，係啊，有時有啲係噶嘛，咁咩時空劇都係噶啦。 啱啊，即係如果 唔 係你 即係，但係 一去到任噏啊，任你發展咧就冇意思， 就冇意思， 值得睇 啦，係咪先？你只係俾個 surprise 我啫，但係呢個 surprise 係假硬啊嘛。 係啊。 明白，好啦，我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是、哇，其实我同我先 生即系翘首以待，我都想睇。 第一時間我已經想去睇，冇辦法，因為係抱住朝聖嘅心態。 嗯、 朝聖嘅心態，我就係對於有某啲嘅導演啦、編劇啦，又或者係明星啦、 啊， 你都會吹捧嘅。 我會 嘅。我自己本人咧，對於韓國嘅啊朴讚旭導演咧，係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嘅。咁啊，少少嘅簡介就係佢曾經有導演過嘅，就係我覺得《原罪犯》啦， 啊超正啦， 同埋嗰只《夏女有罪》啦，等等啦，全部都係一啲會令你好 surprise 嘅一啲電影嚟嘅。咁我覺得佢就係佢嘅拍攝手法啊，佢大師級嘅呢啲嘢已經唔需要再講噶啦。你突然之間而家你拍咗一套戲，你而家講緊嘅就係、是、似乎以前嗰啲都係嗰啲查案啊，同埋有一啲咁樣嘅 surprise 俾你嘅。今次佢拍一個愛情片， 正哇！有期待啊， 有期待， 有期待，真係有期待。 好啦，咁我就因為咁樣嘅心態，咁另外一個嘅我朝聖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啊湯唯。咁啊，其實湯唯我本人覺得真係嘅氣質美女，佢係嗰種氣質。 你唔可以話係嗰種嘅大眼啊、長髮啊， 但佢唔算靚， 佢唔係靚，但佢好有氣質。有時你喺個大銀幕嗰度，你見到佢，你真係會覺得佢好吸引嘅。咁今次咧，佢就用韓文嚟去做咧，我覺得對於佢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就睇下佢嘅演出係點樣啦。故事好簡單，講緊嘅就係一個刑警查案，湯唯就係一個嫌疑，唔算係反，但係嫌疑人。咁但係喺呢個嘅刑警，每一次要去查案嘅時候，佢就會用一個長鏡頭，同埋用一個就係嗰啲鏡頭啦，望遠鏡，要去監視呢一個嘅嫌疑人當中嘅話咧，佢愛上咗佢。系啊，咁其实呢个咁嘅古仔嘅话咧，就系一个爱情故事。好啦，咁啊古仔当然咧，佢会讲到嘅就系你会见到佢喺呢一个用紧望远镜去监视呢一个嫌疑人嘅时候，其实你系咪见到嘅就系将个人直头系放大咗噶？你感觉上嘅就 系 话佢嗰个处理系会令到嘅就系两个人好似系同一个嘅空间咁。佢用嗰个镜头嚟去运用到有呢种咁样嘅感觉， 這 個啊、你明唔明我讲紧咩？你觉得哇，劲即 系 大师级， 系啊！其实望远镜大家都知系咩嚟嘅啦，你有冇谂过即系透过望远镜去？ 你系放大紧你自己睇紧嘅嗰个人嘅所有嘅一举一动、眉梢眼角。跟住你就係同一個鏡，即係你自己係喺應該喺遠嘅地方，但係當你拉到佢好近嘅時候嘅話，你兩個人都同一個空間咁，就係透過一個咁樣嘅情況，佢愛上咗呢一個人。咁跟住你就會發覺就係話喺調查嘅時候，呢個刑警不禁被對方即係其實個女主角咧佢吸引咗啦，而且展開咗一場嘅就係貓捉老鼠嘅一個遊戲嚟嘅。佢既係要去查案睇下湯唯究竟係唔係殺人。但是那邊雙佢亦都愛上咗佢，咁大家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糾纏不清，裡面大家嘅一啲互動，你會覺得有好多嘅猜疑啦，係咪啊？好危險啦，因為一個刑警你點能夠愛上一個嫌疑人咧？ 即係兩個身份都 有矛盾， 係啦，其實佢係矛盾嘅。但係佢就係你會發覺嘅，你會無端端就入咗去，有好多啲引誘啦。你會係唔覺得嘅話，即係唔 但 係 佢哋冇接觸㗎，係咪？ 佢哋係有接觸嘅，有接觸咁咪就係得閒咪就係叫你翻嚟啊， 查問 下查下喺個調查個室裏面咁，大家同佢傾偈啊，問話佢又會用 但 係 佢就冇流露感情嘅，即係完全冇 有流露這個就是 少少好好微妙嘅啦， 唔係之間，係唔係之間？咁裏面有好多嘅細節啦，有時佢就間唔中講嘅嘢啦。你頭先問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就係當佢嘅故事嘅情節尚可嘅時候，你已經知道佢嗰個人設係點樣，個故仔係點樣嘅時候嘅話，佢不論係透過你嘅鏡頭啦、顏色啦、感覺啦，又或者個配樂啦、男主角同女主角嘅眉宇之間咧，佢所營造嘅氣氛咧，一啲嘅細節啦。你反而就唔知點解我啊這本人睇你忘記咗嘅就係睇下究竟湯唯佢係咪一個殺人犯？你會入咗去嘅就睇究竟佢有冇愛過，有冇愛過對方？你去咗嗰個位啊，其實佢係咪真係愛佢嘅咧？定係其實佢玩佢？就係呢啲咁嘅嘢，大家拉拉扯扯，拉拉扯扯咁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一套好沉鬱嘅愛情故事。咁但係不嬲朴讚旭都係咁樣嘅咧，你知嗰啲顏色㗎啦，係咪啊？永遠都係黑掹掹啊、藍啊、 灰啊， 係啊，同埋啲顏色好啲景象係好犀利嘅。咁同埋佢就係，我覺得睇完曬之後嘅話，唔至於係極度精彩，但係佢冇令我失望。好啦，有啲嘅金句，我覺得呢句嘢，哇！我就係睇咗呢一句，覺得就一定要睇啦。佢就話：你的愛在說我愛你嘅時候就結束咗啦，而我嘅愛從聽到我愛你嗰一刻才剛開始。 哇！呢句好圆嘅一句， 仲要有一下，哇！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好高招嘅就系汤唯同个刑警就喺山上面同佢倾倾下偈嘅时候嘅话，从佢嘅衫嗰度拎咗有一个刑警经常会搽嘅润唇膏，搽自己嘅嘴。 你谂下嗰支 摆翻落去 润唇膏，其实系好 close 嘅嘢嚟嘅。 你谂下 唇垫 呢一个诱惑， 我知啊， 呢个诱惑呢。即係呢啲位置 你會死啊！但係我而家打冷震。 我諗起湯唯另一套戲《晚 秋》 秋，你有冇睇啊？ 我正寫咗，佢同《晚秋》嘅感覺係差唔多嘅，係唔係之間？ 係啊，好正！《晚秋》就係講湯唯一個殺人犯，佢殺咗個老公，佢係一個中國移民去到美國嘅，然後佢就判監。 咁跟住咧，因為Tommy 嘅阿媽死咗，咁佢就假釋幾日出嚟，就去搞喪事。 嗯， 然後就喺度咧，就路上就撞咗阿袁斌，一齊喺個巴士度。袁斌係嗰啲。其實佢好似如果冇記錯，佢係一啲服侍女人嘅職業嚟嘅從事。咁佢好有型嘅嘛，袁斌。咁就喺佢，因為佢冇散紙啊，就俾只錶啊湯唯，就話我俾只錶你啊，咁當抵押住，然後開始。我覺得成個故事又好浪漫，因為湯唯佢真係殺咗人啦，然後佢哋兩個係唔係之間？ 係啊，呢種曖昧咧， 我覺得好正， 互相猜度。 係啊，嗰種曖昧，我覺得佢係好好嘅，即係裡面嗰種咁嘅感覺，嗰種糾結。 晚秋咧就曾經啊，袁斌就應承等佢嘅，但係咧佢等極都等唔到，佢最後即係個假期假釋期完咗啦，佢要翻去監獄嗰度，佢就已經見唔到阿袁斌啦。咁到底係？ 系咪咧？ 做咧？ 系啦， 系啊，同埋因為袁斌佢又犯咗事，佢又俾啲差人捉咗嘅。如果唔係俾差人捉咗，咁佢會唔會赴約咧？哇！呢啲電影我覺得，愛呢類愛情片咧，我覺得好好睇，好吸引。 因為呢一種嘅愛情片嘅話，我會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係佢用佢嗰種嘅手法嚟去處理咧，係我未見過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好好睇咯。咁當然你話即係睇完之後嘅話，你係會個尾啊，你係估唔到噶。個尾係估唔到，佢永遠都係咁嘅。係咪？佢永遠都會俾個彩蛋你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唔算係好滿分，但係我會覺得就係、是。佢係會俾你，佢入咗去嗰個位嗰度嘅咧，你已經覺得嘅就係其他嘅故事啊、劇情已經唔重要。佢就係究竟佢有冇中意佢咧？ 老闆， 即係呢啲位， 好即係回味， 打心好係咪？好打住你嘅心。好到你啦。 好，我今日又介紹一套嘅韓國片《我們與愛的距離》。呢套戲就係2020年嘅，即係兩年前同上流社會嗰套同一年嘅。係啦，呢套電影咧就係講一個中意嘅女仔。佢生長喺一個家庭，咁而呢套電影發生嘅年代就係1994年，當時嘅南韓韓國咧經歷咗好多大事嘅，有美國有個奧運會啦，然後當時北韓金日成又死咗啦，然後南韓有條橋冧咗啦，即係呢個1994年對韓國人嚟講係一個 多事之秋啊， 係啦，幾咩啦？而個女主角咧就一個中意嘅女仔，佢生長一個傳統家庭。重男輕女韓國就係佢俾佢阿哥咧打到飛起， 點解 係 打佢啊？ 佢一做錯事，佢阿哥就打佢嘅啦。然後佢阿爸阿媽又掛住做生意，做嗰啲好傳統嗰啲做嗰啲嗰啲小食啊嗰類咁嘅 年糕， 年糕 做 年糕，咁就佢家姐咧就成日出去玩嘅。就 VVF 嘅，佢就一個人就好無奈嘅。咁佢有個男朋友仔，咁但係最後又係分開咗啦。咁係講一個少女嘅成長，我覺得呢套戲幾好睇嘅，因為佢後來佢乜嘢朋友都冇啦，屋企又冇，同埋佢男朋友仔咧都俾人搶咗，即係好純潔嗰啲感情嚟嘅。後來佢一個地方學中文。而教佢中文嘅老師係一個女士嚟嘅，就同佢成為好朋友，係一個我覺得幾淡淡地嘅一個電影。 係咪都係嗰啲成長故事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嘅套路啊！ 係啊，我覺得 OK 舒服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學阿大佬睇一套韓劇，睇一集。就係咩唔秀才，我唔記得咗個名字。但係因為咧呢、這個導演咧，我好中意睇佢之前有好多 作品 我都中意睇嘅，有金師傅啦。金師傅就講一個醫生，好瀟灑嘅，去到一個山區嗰度，亦都有 Doctors 啊，係呢套係日本啊、美國啊都改過曬一個好醫生， 哦、 非常好睇。但係呢一套嘅劇集咧有16集，每一集成70分鐘。 係啊， 我喺度諗， 所有韓劇都係咁 嘅。我喺度諗緊。點搞咧？ 咁咪喺度睇落去咯。 啊！但係即係如果大家 enjoy 嘅，我覺得可以值得一睇嘅。 其實如果劇集嘅內容或者劇本好咧，你真係唔會覺得唔會覺得嘥時間。好似陸續都有人同我講話，《非常律師》真係好好睇。最近睇咗其中一集咧，就係話三個朋友啦，好朋友啦，夾粉買蘇果叫六合彩咧，佢哋唔係叫六合彩咧，但我唔知佢哋叫咩。總之買咗巨獎啦，都係嗰個套路啦。總之中咗。其中買嗰人話：喂，我冇同你，我冇話夾粉，諸如此類啦。咁就揾律師去搶翻筆錢 啦。 點知原來最後判咗之後咧，個故事先真正開始。 即系判咗啦、嗯， 我知道 系啦、哎，我唔讲个剧情啦，即系总之判咗啦，先真正有另外一个故事开始。原来人性咧有时好丑恶嘅，即系佢呢一个律师电影咧，有时里边讲到好多人性嘅丑恶。咁呢一个非常律师咧，同佢嘅老细拗啦，即系话我哋要帮一啲弱者。咁、那个老细就话：我哋律师从来都唔系帮弱者，我哋系帮我个 client。总之。边个弱者强者对我哋唔关事嘅、 嗯， 就算你明知佢系错嘅，但系佢叫我哋帮佢打官司咧，我哋职责上我哋都要帮佢。 你嘅专业就系要帮你嘅客户啦。好， 好，翻嚟我哋会有淑女 关注组， 留意留意啊。 傻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儿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神力可打到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几千个心中之处，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远。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容。 今日继续信之卷，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反正会有淑女关注组啊。 主角都有份数，最深一卷仍然未激到我。贪着过，炎热大过，痛着也能走过。 室外温摄氏二十八度，相对湿度91%。今日大致天气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一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唔好错过啦！翻嚟再见。 所收到的投诉都很零碎，主要涉及大额消费。他又提醒消费者要留意商户所提供的优惠是否真正的优惠，因为不少优惠和平日的优惠实际分别不大。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消费者不应该因为有电子消费券而过度消费，或者进行大额预缴式消费，在每次用过消费券之后都应该检视相关消费记录。另外，黃鳳嫻提到，近年本港新興先買後付的服務平台，聲稱可以讓消費者購物的時候分開三四期付款給商戶。消委會去年至今收到22宗相關投訴，包括消費者想退款的時候，但服務平台沒有真人客戶服務，令消費者難以退款。南韓新增55,29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多29個患者死亡。新增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至於現有重症患者有324人，比前一日增加27人。韓聯社報導，單日新增感染個案比前一日減少大約50,000宗，但仍然是一星期前的 1.24 倍。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预料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5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4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9.15元，跌3.75元；腾讯控股300.08元，跌6.8元；恒生中国企业69.78元，跌0.02元；盈富基金20.58元，跌0.02元；美团179.8元，跌3.7元；吉利汽车17.56元，跌2.8元；京东集团237.8元，跌7.6元。新东方在线20.15元，跌0.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元，英镑9.48元，瑞士法郎8.167元，澳元5.439元，加元6.07元，新西兰元4.9元，欧元7.9959元。每百日元对港元5.81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6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2点，升76点。港金报16590元，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3.03美元，賣出1773.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啦，咁有一带咧就车多。咁另外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电力供应出现问题啦，湾仔、铜锣湾同埋跑马地一带嘅电车服务咧受影响，咁而家班次咧系出现延误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由于电力供应出现问题，湾仔、铜锣湾同埋跑马地一带嘅电车服务受影响，咁而家班次咧就出现延误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星期七日，每晚深宵二至六。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每晚四个钟，刘佩龙。沈亮、曾洁莹 同你经历每首音乐带来的每一次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商各界 周年 正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今集请来四位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容海恩 生活在个大湾区入面，就想打造一个新材料。 近年我哋翻过去现代化了很多。 黄英豪、李振强， 大湾区的发展里面，其实我哋都会各司其职去做不同的事。 半点二十五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丰收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鸭。好啦，咁今日我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呢，就即係我成日都会好鍾意食，但係永远都唔识得煮，以及亦都唔知道究竟呢有啲咩嘢嘅好处。但係我最鍾意食嘅就係烧鸭，所以今日呢搵嚟悠悠喎， 你同大家讲下就真係最好啦。 Hello， 好啦，咁喺呢度嘅话咧，当然要同阿悠悠妹咧要讲讲有关于就系呢一样嘢啦，系、嗯、啊，就是、因为其实咧，即系原来鸭咧真系非常之好嘅，系咪 啊？系、嗯，但系咧好多老人家咧成日都话，哎呀啲鹅啊鸭啊好毒咁样咧，其实佢咧点解？老人家會覺得毒咧，其實即係好似同食花生敏感嘅人一樣咯。咁、其實鴨咧係敏感冒嘅時候就唔好食嘅。咁、所以啲老人家就覺得，哎呀毒啊，唔好啊，唔好食咁多。但係其實鴨咧都好有營養、好有益同好好味。 講啲嚟聽下。 係啊啦， 有啲咩好處？ 鴨咧就高蛋白質啦。嗯、即係如果你唔計啲鴨皮的話，即係好似雞皮嗰啲都好肥啊嘛，鴨皮都肥啦，唔、例外啦。咁、如果唔計鴨皮咧，佢嘅脂肪含量係好適中嘅。咁咧仲低过猪肉噶，佢啲脂肪含量。你唔计话鸭皮的话，冇错啦。但如果唔食鸭皮又唔好食哦。 系啊，我又觉得佢食烧鸭咧，如果有时咧，我就惊佢肥得滞啊，咁我唔食 啊嗰啲咧。 系啊，即 好似你食炸鸡唔食浸皮有咩意思啫？系咪？ 我就会食少少。 系啦，食少少，间少食少少 OK 嘅，因为系啦，冇错。咁因为我嗰阵时生完仔坐月咧，我都会炖下水鸭汤去饮啊，都好有益噶。 水鸭同埋我哋平时食嗰啲鸭有冇分别噶？ 有嘅。咁你譬如你喺街市话想买啲水鸭，咁佢会搵俾你咁样嘅啦。咁咧同埋鸭嘅钾含量好高啊。你知道我哋嘅身体咧，即系譬如好似你咁啦，成日食嗰啲肠仔啊，我又有时间中食下啲杯面咁啦，做乜掘住我嚟？ 你冇份， 系咪即刻自己怼一刀咁样咯？即刻即系钾含量高咧，啲鸭咧我哋食下咧就可以平衡翻我哋身体嘅钠啊。因为我哋平时可能食啲高盐高钠嘅嘢咧，就会水肿咯。好似我嗰个排咪水肿咯。 系啊，你做嗰轮 就因为食真系食嗰啲。杯面食多咗，同埋煮嗰啲嗰啲公仔面多咗，即系佢成个人肿晒，所以咧千祈唔好啊，各位姊妹啊，咁咧就会有除咗水肿之外，仲会有高血压，所以咧有时食翻啲鸭肉去平衡咧都好啊。其实一个礼拜食一次都 OK， 一个礼拜一次 煲汤啊，或者烧嚟食啊，或者整嗰啲酸梅鸭嗰啲都 OK。 嗱，其实日常生活里面嘅话，食鸭我哋觉得系健康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鸭咧唔单止有鸭肉啦， 系 啊。听讲嘅就系即系仲有嘅就系啲有啲人系咪用鸭油嚟煮嘢啊？ 系啊， 又或者我整鸭， 我以前整过嗰啲法式嗰啲用鸭油去鸭油整个鸭腿啊。 我正系想讲嘅就系西餐，佢哋有时系会用呢个鸭油嚟去煎嘢嘅。 系啊， 有咩好处咧？ 好香噶， 香噶，原来系。 我之前试过用啲鸭油咧去浸住只鸭腿咧，之后咧就用焗炉焗咯，焗好耐，焗个几两个钟咁样咯，好正嗰啲油封鸭腿嘅。 咁你可以点样先攞到啲鸭油？ 你去嗰啲超市啊买， 多谢嗰啲。 俾錢就買到 整啦，係咯，冇錯啦。即係豬油都易整啲，你鴨油要買幾多隻鴨翻嚟先整到咧？係咪先？ 頭先我哋 肝啦，鴨肝啦，鴨肝都好有益嘅喎，因為佢有豐富嘅維生素 A 啦，佢個維生素 A 咧可以保護眼睛啦。咁你眼乾啊、眼攰啦，啱曬你啊，呢啲係咪先？咁咧同埋咧，佢嗰啲維生素 A 咧係高過曬牛奶、雞蛋、肉啊、魚嗰啲喎。 哇！真係睇唔出 鴨肝係啊，但係即係雖然佢膽固醇高，你唔好食咁多咯，係啦，同埋有豐富嘅維生素 B2 啦，係啦，鐵質啊、維生素 C 嗰啲啦，可以增強我哋嘅抵抗力、免疫力咁樣咯，仲有抗氧化、防衰老嘅作用， 好好啊！ 係，但係佢嘅膽固醇係高啦，一定啲內臟嗰啲，所以就唔好食太多咯，適可而止。整完之後，我嚟搽麵包，一陣間同大家分享一個鴨肝醬。 哇！你教大家整 係嘛？一陣間教大家整， 非常 美啊！ 嗱，頭先佢講到話即係鴨肝啦，咁其實我諗唔單止話係鴨嘅，好多時候你買嗰個成副嘢咁樣，連埋曬裡面嗰啲內臟啊，咁我都會俾埋你噶嘛。咁嗰啲有冇好處咧？ 有食过鸭血啊？打边炉嗰啲 系啊，鸭血有啊，鸭 肠又好食啊， 有啊，不过好似鹅 肠、鸭肠 嗰啲系啊，系啊，系啊， 鸭血啊，打边炉嗰啲咪有时即系鸭血，即系好似猪红咁咯。 台湾地区系有噶，系啦， 猪红即系猪血，鸭血就系鸭红咁样咯，系咯。咁佢嘅蛋白质咧，佢咧如果经过我哋食咗之后，个胃酸分解咗之后咧，佢可以咧产生咗一种消毒同埋润肠嘅物质喺我哋身体里面嘅，可以排走我哋身体过多嘅粉尘，同埋有害嘅金属微粒，就可以喺嗰啲 boo 嗰度走出嚟啦。 呢样嘢我可以分享一下， 是 因为咧嗰阵时候我有识过有一个朋友仔咧，佢系剪头发嘅， 系 咁啊耐唔耐嘅话咧，佢系要食鸡红或者系鸭血， 系 我就问佢话点解，佢就话咧原来系可以咧帮手就系可以将佢嗰啲啲 头发碎， 佢话好多时候咧系会吸入去，佢就话如果系嘅话就食呢啲鸭血或者系猪红嘅话就可以将佢吸翻出嚟，正如你所讲嘅话咧就即系。 排翻出嚟，冇錯係 啊！原來真係 老師嗰啲都係啊，以前未用黑板，用嗰啲粉筆寫字嘅，佢哋係吸好多呢啲粉塵， 值日生都可以係咪？ 我值日生系咁， 都要食翻， 整啲鸭， 食好多粉， 冇错，系啦， 同埋就系鸭血咧，其实如果你话铁质一定会好啦， 铁质好高噶，又好容易俾我哋人体吸收啦，好正咯。 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即系鸭嘅好处咧，咁啊当然啦，我哋一阵间嘅话就会翻嚟咧，哇，好期待啊！你咧就会教我哋咧就系整一个咧就系鸭肝酱， 冇错， 会唔会系好难搞噶？ 唔会嘅，唔会嘅，系啦。 容易整嘅， 系啦，我同大家 整到， 系屋企整到，我整到你唔会整唔到啦， 好难讲啦，你咁醒目， 试下一个 ，OK， 咁啊，阵间我哋翻嚟嘅话咧，就会整呢个鸭肝酱啊吓，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会有我哋嘅熟女关注组，转头翻嚟见。 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再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都是应声，静静话愿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积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约佳人。心飞不过未走近，装上一件积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慢路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待身份。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世上灯红柳， 仍攜著你手。初邂逅，我喜歡雙雙漫步在霧裡，講攤牌實在是沒再跟你這一種老派冤侶，只想約會到八千歲，你最寫詩作對。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成集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使地终散，甜蜜每日一小片犯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俩这天初约，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悠主理。 好啦，咁我哋要讲鸭呢一样嘢咧，就真系会比较少啲会去探讨嘅。但系你话咧，只鸭咧，我有时会中意食，但系问题系在于，我觉得好难处理。 系 以前我屋企咧，屋企有人煮饭啦，哇，佢哋食鸭就好大阵仗， 好大工程噶嘛。 因为咧，佢哋自己要攞翻嚟汤啦，同埋听讲嘅就系话，你要去掹佢嗰啲鸭毛，唔系咁简单嘅，佢哋系有刀毛嘅。你就要用一啲我哋搵嚟嗰啲味钳咧，哇！我见佢成个晏昼喺嗰度慢慢喺度逐只逐只掹嘅，系、 哦。但系因为唔系啦，因为街市嗰度咧啲冰鲜嗰啲咧处理得好好噶啦，都好干净噶啦。 基本上你就可以买冰鲜嘅鸭 噶啦，系啦，依家都冇乜新鲜见到啦。好少新鮮， 冇咯嗬！ 依家都係冰鮮多咯，我自己都係買冰鮮，但係煮完翻嚟都好好食， 係嘛？ 我上次就係、是、買隻鴨翻去整梅子炆鴨啦，咁、之後咧就見到一大碟嗰啲鴨肝喎， $15一大碟， 超級市場，唔係喺街市啊， 喺街市 啲雞檔啊， 哦、 即係唔係真係雞檔，佢係凍肉檔，佢有雞啊，有鴨啊，有家禽類嗰啲嘢買嗰啲、一個雪櫃咁樣，佢係專係賣呢啲嘢嗰啲咯。咁、你見到佢有啲鴨肝，哇$15喎、你鵝肝好鬼死貴噶嘛、你豬肝都得，但係都唔係好平啦。咁、你鴨肝哇$15一大碟，有成8至9個喎， 哇！ 所以即刻買翻去，哇！整個鴨肝像茶麵包，好好食，同埋小朋友，我屋企有兩個小朋友食下啲肝臟咧，對佢哋發育都好喎。 嗯， 係啊，大人就適可而止啦，因為膽固醇都好高啦。 冇錯，仲有就好多有關於譬如可能我哋分享嗰啲營養啊，又或者係邊啲人適合啊、唔適合啊咁樣，我諗大家都係要注意一下啦。 係啊， 甚至乎就係真係唔係好知道究竟係咪真係啱唔啱嘅話咧，就要真係要問醫生啦， 或者問 營養師啦。 冇錯。 好啦，咁其實講開話咧，即係鴨肝臟咧，我成日感覺上覺得應該都係幾難搞嘅，會唔會係西餐嘅嘢嚟噶？ 係啊，類似 西餐嘅嘢嚟噶嗬。 所以咧，我哋今日材料咧就有啲西式嘅香草啦。嗱、我哋買一碟嘅鴨肝翻嚟啦，咁、大約8至10個到啦，$10好平嘅啫。咁、香草咧，我哋預備3款嘅香草，百里香啦。番西同埋迷迭香，咁、乾葱咧，即系红葱头嗰啲就3粒啦，牛油20克， 系 淡忌廉50毫升，盐1至2茶匙，系啦，咁咧做法好简单啊， 咁少嘢， 系啊，好少嘢，唔多系咪先？ 我想问啊，头先你讲嘅或者即系香草方面嘅话咧，就系有呢3样嘢啦，咁啊百里香啦，再个呢个番西啦，再加埋呢个迷迭香啦，可唔可以用其他嘅？定系一定系呢三 样？你想用加啲其他香料落去，我觉得呢3样已经 OK 好味，但系可能有啲人会加啲薄荷， 系啦，得唔得噶？ 都得，你視乎自己個人口味咯。但係其實百里香翻西迷迭香就冇食 嘅。同埋有時我會見到嘅就係真係買嘢咧，我唔係好知嘅，好多種佢可以係全個架都係嘅。咁有時我會見到佢就意大利嘅已經係綜合曬，即係所有嘅嘢都已經有㗎啦。咁可唔可以買嗰啲？定係其實應該係要 你覺得嗰只味夾就 OK 嘅。點解我咁問你咧？即係其實有時咧就貪靚咧，就買咗翻去，翻到去又話就唔識用。 咁你又買就咁擺咗？其實你上網 search 之後，嗰樣嘢係咩嚟配合啲咩先買啊嘛？ 咁你唔會成日 但你見到嗰啲好靚，你又買翻啊？ 係啊，你唔覺得好靚咩？成個櫃咁樣， 攞啲花眼鏡， 係啊， 攞翻去發毛唔？ 我真係唔識搞嘅。例如整咖喱又係啦，咁咪有好多其他嗰啲即係香料噶嘛？你唔會話淨係買。滴滴翻去咁啊煮一次啊嘛，咁你都係買成 啱嘅，有啲香料包噶嘛， 我咪咁嘅意思咯。即係其實佢有啲嘅綜合嘅，即係其實佢所有嘅嘢嘅就你淨係掉呢個嘢落去就得噶啦。係 咯， 我用嗰啲都唔 係啦，嗰啲好好 啊。O K， 冇錯，好啦， 係啦，咁呢個做法係超簡單啊。我係洗乾淨曬啲鴨肝啊，燜走曬啲血絲嗰啲啦。你見到黑色唔靚嘅嘢就洗走佢啦 ，OK， 燜走佢啦。咁咧嗰啲香草又係搣曬落嚟唔要個菌咧就洗乾淨佢啦。咁咧我 洗噶。 洗一洗都 OK 嘅，因為依家疫情啊嘛， 係咯，沖一沖佢啦， 係啦，沖一沖佢穩陣啲咯，印翻乾佢咯，攞毛巾仔咁樣。咁之後咧，我哋大火啦，爆香咗嗰啲乾葱先，啲乾葱我哋切片切粒都得。 係 咁因為我哋一間都會 blend 爛佢嘅。 嗯， 炒香咗啲乾葱之後，加啲鴨肝落去啦。 係 OK， 炒到佢咧大約八成熟啦，你見到變曬色啦，就加曬所有頭先嗰啲香料落去啦，百里香、番西、迷迭香啦，之後攢少少白酒落去， 哇， 加兩茶匙嘅鹽，之後咧你就可以將所有材料塞落個攪拌機，加少少 whipping cream， 即係淡忌廉咧，之後打爛佢。打爛佢結踢踢咁樣啦，你即係你視乎你，因為炒完出嚟咧，我唔知你個鴨肝幾大噶嘛，你逐少逐少加落去嗰啲 whipping cream，你加太多淡忌廉，你稀得就係咧變唔到個漿啊，只可以點麵包唔可以搽麵包醬咯。你明唔明啊？所以你打爛咗之後，仲要雪多兩個鐘，等佢咧，即係因為你頭先我哋用牛油爆香咗個乾葱啊嘛，咁咧啲牛油雪凍咗咪會瓊咯，咁之後個鴨肝咪會實淨啲咯。 即係你最後尾嘅時候，當你雪完之後，嗰、那個製成品就好似一嚿牛油咁樣。 係啊，即係結咯，結身啲，因為你又加咗啲 whipping cream 啦，又加咗啲鴨肝醬、鴨肝落去咧，咁就冇牛油咁硬嘅，但係就好 creamy 咁樣嘅。咁咧就搽麵包好正咯。譬如你嗰啲擺嗰啲法式多士落去咧，發包咧、切片啦。之後嗱，有個技巧就係你焗麵包一定要提大家，你焗麵包之前咧，你一定要灑少少水落去嗰、那個發包嗰度。咁焗完出嚟咧，佢唔系死实实嗰啲硬脆啊，佢系好 crispy 咁样， 系啊， 好脆 嘅， 系啦，好好味嘅，一定要撒少少水落去焗嗰个面包，之后咧搽嗰个鸭肝酱真系，哇，追住嚟食嘅停唔到口 啊！哇，呢个真系好正， 但系你整咧你。少少鹹係 OK， 因為佢配麵包咧有少少鹹係 OK， 但係你如果唔想食咁鹹，就落少啲鹽咯。你自己試味咯，當時係啦。 哦， 你食唔食咧？下次整俾你。 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味，同埋我想食啊！但係我覺得嘅就係你頭先講呢一樣嘢，我覺得有少少應該係。有時你去參加 party， 又或者就係可能係有一啲嘅咩雞尾酒會嘅話，係咪應該有試過細細舊嘅？我見到嘅就係可能用發包啦，好細舊嘅，跟住上面咧就係有一撇咁樣嘅嘢，跟住可能唔知整粒。 或者如果你招呼朋友，你可以整個木板咧，咪有啲人擺啲芝士啊， 冇錯冇錯， 擺啲嗰啲parma ham 啊，咁又整啲。餅乾啊，或者包咧，就搽呢個醬就好味啦。 通常我就會見到好似有一撇咁樣嘅嘢擺咗上去。 鵝肝嘅貴啲嘅， 咁我哋可以鴨肝啦。 咁我哋屋企實際啲，我哋就擺鴨肝啦，係咪先？ 仲可能就係有一片嗰啲叫做 olive， 係咪可能嗰啲叫咩？ 嗰啲橄欖。 橄欖 係啊， 係咪就係呢一隻？ 係啊，就係呢啲啦，冇錯啦。 喂，咁呢個真係 OK 喎。 配麵包同餅乾都好食呢個醬。 哇！ 係啊，又有營養，小朋友食多啲都唔驚。 係啊，好啦，咁今日咧要多謝曬 YoYo 同我哋讲咗个就鸭嘅好处啦、营养啦，以及咧就都教我哋整咗一个叫鸭肝酱啊，非常之简单又好平嘅啫，不妨大家试下。 冇错。 好啦，咁而家我哋要先休息一阵，因为我继续翻嚟咧，我哋嘅节目啊，会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嘅出现啦吓。好，而家先听听新闻报告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从海外或台湾由机场抵港人士七日检疫酒店隔离，将会改为三日检疫酒店同四日家居医学监测，星期五起生效。李家超主持首次应对疫情指导及协调组记者会，他说四日医学监测可以在家居或者一般酒店进行，期间可以外出，但不能够进入疫苗通行证有主动审查的表列处所，例如食肆、健身中心、美容院等，亦都不能够进入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学校和指定医务处所，以及不能够参与任何除口罩的活动。有关人士在每日快速检测阴性的情况下，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进入商场、百货公司和街市等。他又说，新方案有核酸检测要求，确诊者会被赋予红码，禁止离开隔离地点，非确诊者就被赋予黄码，以管控医学监测期间的活动。红黄码将会在完成规限的时候转成正常的蓝码，三种颜色将会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展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政府加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疫苗通行证功能和增加红黄码制度之后，除了确诊者和从海外或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之外，其他市民可以继续使用原有的安心出行程式和疫苗通行证，新实施的红黄码不会影响日常出行。孙东表示，被区分为红黄码的人士需要按要求用更新版的安心出行程式，会自动检查并更新疫苗通行证的二维码做红码或者黄码，当完成隔离或者医学监察的时候，会自动回复为蓝码。至于处所负责人，亦都要安装新版本的验证二维码扫描器，用于识别红黄码。孙东强调，安心出行程式和功能都严格遵守资讯保安和私隐保障的有关条例和保障，并已经咨询个人资讯和私隐专员公署的意见，市民可以安心使用。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现在与香港保持大约800公里距离，结构较为松散。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在今晚稍后至到明早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天文台会视乎实际发展和动向，在明早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各个低压区随后会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受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和建议，任命欧志光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免去陈国基的国安委秘书长职务。李家超表示，欧志光过去五年在保安局担任副局长，拥有国家安全意识和熟悉国家安全事务，有能力升任秘书长一职。他将会带领秘书处支援国安委，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责。香港国安法规定，特区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香港特区国安委，负责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主要责任，并受中央人民政府监督和问责。国安委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现年60岁的欧志光在1980年加入警队，曾经任职警队内多个不同部门，包括人事及训练处处长、刑事及保安处处长，2017至2022年间出任保安局副局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两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0，跌151点，总成交金额41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阿里巴巴89.25元，跌3.65元；腾讯控股301.2元，跌6.4；恒生中国企业69.76元，跌8.4；盈富基金20.58元，跌0.2；美团179.7元，跌3.8；吉利汽车17.54元，跌3毫；京东集团238元，跌7.4；新东方在线20.2元，跌1.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5.23，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3，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208，歐元對美元1.019，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8247點，升72點。港金報16590元，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49美元，賣出17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空间魔术师。 点啊？识唔识砌啊？ 梗系识啦，好快。我已经砌好妈咪送给我的人生第一份积木玩具，我自己凭想象力砌了一间屋出来。 香港电台第二台《未年 Hong Kong 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找出新方向，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辖下约50多间嘅普通科门诊就已经开始帮6个月以上嘅婴儿接种呢个疫苗。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嘅副作用通常都好轻微，同埋好暂时性嘅，譬如发烧啦、针口痛啦等等。家长其实无需太过忧虑嘅。咁我哋再次呼吁家长就唔好犹豫啦，应该尽快带小朋友去打针，加强保护。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希望唔会打风啦，好似话落嚟咧，好似又考虑一号，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啲留意天气报告啦吓。雷暴警告又下到今日2点，28度气温，相对湿度92%。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送俾大家嘅。我哋有周杰伦嘅呢一首最伟大的作品。 王座，我用金钱穿梭已久而临错过的捕捉。变的是那玛格丽特，被我变成了苹果。朝鲜吃的是我，还是他原本生活的小丑？都是烟斗的烟斗，连唱的歌词你又飞走。轻轻记得他这个花在不知什么酿酒。自由不求的水墨，花朵优雅的双腿，是这一种笔尖的幽默。漂洋过海的乡愁，总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指头才能长出长与腰的花。 小船轻轻我看，巴黎斯的海，星空下的夜晚，脚别反顾点燃。梦寐的太短暂，奈何桥上呐喊，这世上的。 天段人间，一对艺人的心， 各位欢迎收睇娱乐圈心连心啊！这个节目咧，每一集我哋都会介绍娱乐圈里面嘅甜蜜情侣或者恩爱夫妻。今集我哋邀请到电影红星张文乐先生，同埋最近人气急升嘅女歌手 Lulu 小姐，欢迎两位。 系大家好， Hi. 大家好，大家好。 众所周知啦，两位啊，娱乐圈中嘅模范夫妻嚟噶，偏偏两位啊大忙人啦、啊，我相信咧大家都好想知啦。你哋平时咧工作咁忙碌，系点样搵到时间去陪对方嘅咧？不如 Lulu 讲先啊。 好容易啫，嗱，有时咧佢入厂拍嘢啦，咁如果我嗰日冇嘢做嘅，我咪去陪佢啦，相同咁样啦。嗱，有时咧我有嘢做啦，咁啊咁啱咧佢又冇通告喎，咁佢咪嚟陪我啦。 系、嗯、啊，呢、這个方法又几好喎、啊。不如阿乐啊，你又讲下啦。 其实咧作为艺人嘅我哋咧，时间真系好忙碌嘅，不过有啲嘢自己争取嘅啫。嗱，我经常咧同阿电视台阿艺员管理组啊，我哋阿姐啊珍姐讲，拍完一套戏唔该俾翻一个月时间我去陪阿太太咁啦。 要嘅。一个好老公啊，唔怪得知啊，个个都话你哋系模范夫妻啦。 系啊，啲人客气啫。其实基本上咧，我哋都只不过系一对好普通嘅夫妻， 系、 嗯、 啊，系啊。 嗱，我觉得我哋做嘅一切啦，其实都系理所当然噶、嗯。结咗婚就梗系要为对方着想，对佢好噶啦，冇咩好特别嘅啫。老公，嗯、你话系咪？ 梗系啦，梗系啦，老婆讲嘅啱晒，完全同意。 真系羡慕死人啊！见到你哋两个咁恩爱啊，系咧。我想问一下啦，阿乐咧平时同咁多靓女做对手。嗯、喂，有时咧有啲亲热场面，唔知 Lulu 你点睇咧？会唔会呷醋啊？ 哎呀，做嘢啫，我完全冇问题噶。如果咧咁样都会嬲嘅，就未免太小气啊！我唔会咯、嗯。 不过之前咧就有份杂志影到阿乐同埋另外个女星阿 June 啊，揸车去咗郊外，仲喺上面有啲好亲热嘅动作喎、啊。你真系唔嬲啊？ 啲报纸杂志其实中意作大噶嘛。其实咧嗰、次佢哋两个只不过系游下车河啫嘛。 系啊系啊， 我知佢哋咪倾下嗰啲即系新剧本啊咁 咯。 我老公本来啊都有叫我去噶，不过嗰日咧我有嘢做咯，咪冇去啫嘛。冇嘢嘅，冇嘢，我绝对相信佢哋啊。 真系 冇 嘢嘅，夫妻真系模范夫妻，对双方都有绝对嘅信任，佩服佩服。 多谢。Thank you。今晚唔翻去食饭啦，你唔使等我们啊？ 是但啦，放心啦，我梗系唔会等你们啦。夜妈妈， 因为啊，可能你仲会迟过我翻屋企噶嘛。 又如何啫？我咪夜妈妈，夜咪夜咯。有时你拍戏啊，你仲夜过我啦。你唔系未试过？ 不过咧，你唔系拍嘢啦，你做啲乜嘢嘅话，你自己心知肚明咯，嗬。 我听到你嘅说话有啲骨、啊， 有咩？ 你唔使单单打打、啊，我唔信你次次夜翻嚟做嘢、啊，你唔好话俾我听、啊。 嗱、我咧就算同人饮饮食食啦，都系为咗应酬咋。你啊，我就唔系好知啦。 咩意思先？你唔好信埋啲八卦杂志啦，我啲人最中意写埋啲奇奇怪怪嘢，又话我花 fit， 又话我追女仔，我啊。行出嚟人人认得我，点会咁大胆啊？吓、啊，个个知你系我老婆，我点会周街揽住啲女人先得噶？ 系咩？但系之前啊，你俾人影过几次、啊？今日啊，个节目主持人都有问啊，你同嗰个咩所谓后起之秀啊？我拍喊戏咧，但系要搽白花油咧，先至会有眼泪。嗰、那个恩星啊 ，June 啊，啊，你记得个嗬？人哋记者影到你哋喺车里面度揽身揽食，咁点解释啊？ 我解释过啦，误会啫。阿尊话有长戏，佢唔知点做，咁叫我，哎，阿师兄教我咁，咁啱嗰长戏要揽揽石石，讲对白入唔到戏噶嘛，做埋小动作，哇，点知狗追队系咁影，又咁大写咁大。关我鬼事、 哎、 我有咩办法？ 系啊系啊，哎呀，辛苦你咯，又要谂又要锡个嗬，下次等我又同人试下先。 诶、哎，你我知你唔信嘅，啊到啦，诶落车啦，诶等等先，有个电话，等等先吓，我听我电话先吓，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唔清楚，收得唔清楚，听唔听到？喂 喂，我啊， 系 边个啊？ 朋友啫。 朋友有个名嘅系嘛？ 做咩啫？你嗰边你唔方便讲电话？ 我唔系，讲得你讲啦，你讲得。 开 speaker， 我又要听噃。 我讲电话，你我开，有咩好听啫？ 开啊！ 系跑嚟。喂啊，阿娟啊，讲得有咩事？ 又系佢。 是咁嘅，我听日拍嗰场戏呢，咪讲我哋偷情嘅，导演话讲明啊，要我哋锡，好尴尬㗎嘛。 係咁你点呀？咁想讲咩呀？ 我驚我做得唔似啫，你今晚得唔得闲啊？不如我哋嘘一次啊。 又出嚟嘘啊？ 佢唔得闲，下次咧拍撞车镜头，你使唔使试一次啊？撞一次睇下吓。 唔好意思啊，喂，阿朱娜，我迟啲打俾你。点 啊？ 系咁，系咁，吓，系咁啊。你做乜嘢啫？人哋讲个电话，你无端端加几个落嚟，人哋点？ 我做咩？我做乜嘢？佢摆明喺度撩你啦，你仲睬佢？ 哎呀，小姐啊，大家同一组戏有排要对噶，你头先咁 jam 几句入嚟，佢实听到啦。你话我再见佢几核突啊？我老婆咁样讲吓、啊， 你咁惊啊？咁你今晚咪出去同佢对戏咯，不如真做啦、 哎、我都唔想睬你。 好唔好啊？ 使 唔 使啊？哎呀，行啦。 行啦，喺出边啊，就扮到懒系好老公咁。其实啊，你对我衰到不得了啊！ 系啊，够你啊！大家咁话啦吓，有人影相，有记者，有记者，两位，望你咩 ？Hello，Hi， 陈家会喺呢一度走出嚟嘅你， 哥哥仔啊， 系 你边份噶？无端吓死人噶喎！ 你影埋呢边先，望一望呢边，望一望，唔好意思啊，做嘢啫，再望望呢边， 我呢边靓啲。 系啊，喂，系咧，头先咧，好似听到咧，两位有啲唔开心喎，系咪嗌交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哎呀，分享乜嘢啫？ 望呢边，望呢边， 得唔得啊？ 系得。 哎呀，冇啊！我哋头先啊，都不知倾得几开心。 系嗱，我知点解你有啲误会嘅。其实头先我同我太太咧排紧一场戏，一场系讲嗌交，所以头先我哋讲嘅音。任何一句对白都系戏里边，系咪好似咧？嗱，你话似 ，exactly， 全部都系对白嚟。 哦，但系唔系喎，你哋仲好似提及嗰个新嘅女明星 June J U N E 嘅名喎。 哦，因为因为套戏有佢份， 系啊，有佢份， 叫埋佢。 又唔系喎， 又点啊？ 我听到 Lulu 小姐话。佢撩你噶， 你完全听错啦！我系话日本撩你，撩你唔系撩你吓，系啊！我啲音有时候都即系英文啦， 日本撩你， 其实我发音咧就有啲相似嘅，咁啊难怪你误会咯，系啊 ，sorry 啊，你听错咗， 望呢边，立哥望呢边，望呢边，你哋真系咧圈中数一数二嘅模范夫妻，望呢边。 多谢， 影完未啊？成日仔啊， 你点？ 梗系啦，我哋几时都系咁 sweet 噶，吓老婆好。 系啊，老公石啖先。 哎呀，真系，石极都唔够。 多谢你出嚟同我哋影相啊，吓。 石嗰啲记得影喎，吓。 系望呢边，望呢边。 让半杯黑咖啡继续等，无聊地望向天花吊灯，人仿佛此刻身在此处，心却在世外远行。 他掠过的黑眼睛透入心，怀着愿望也像是疑问，独坐于金色的没半点声音，他口是笑声吸引，心里人梦想那样，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他口是 行近，是否应该给他认识我，不再让各自远行。 他在这一刻眼光似在等，祈求着某些东西发生，是否应该起身步近，或各有各等。 他好是心里人，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他好是心里人，一对寂寞的心。心是隔开，但也近。 最后有陈慧娴一首旧歌《一对寂寞的心》，亦都结束今日嘅片段人间啦。 头先嗰个故仔其实系咪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其实你系写边对夫妻嘅？ 我系写阿边个同阿边个，咁你翻去自己谂下嗰个边个 嚟 啊？ 系咪一男一女？ 系一男一女。 有另外啲配搭咩？请问 我问清楚啊嘛。咁你抽丝剥茧， 你有冇见过呢啲圈中人啊？ 有，唔系圈中人都有啦。 系， 即系喺人哋面前度扮恩爱，系因为嘅就系、是、可能要保护住，系啦，保护住个男人嘅名声咯。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话俾佢听嘅就话，可能系婚姻失败或者大家唔好嘅话，系对佢嘅形象 系 好扣分 嘅，甚至影响埋佢嘅工作啊、事业啊等等。 唔止娱乐圈，好多圈都适用嘅呢样嘢。 真系噶， 真系。 你以前嗰啲系咩圈啊？男咩圈？ 南极圈 有几影响啊？你嗰啲讲嚟听下啊！讲嚟听下先 啦。嗱，我估有啲可能个老婆系揸财政大权，或者系根本系嗰个生意系老婆嘅，咁嗰啲咪有影响咯。 系啊， 有啲咩事 啊？唔系，譬如话你两夫妻去啲名校嗰度啊，咁你。两个梗系即系笑口吟吟咁好啲啦。 去名校， 冇得见家长啊嘛。 你噏乜嘢？ 唔系，即系你同嗰个带个细路仔去， 你唔想为咗讲 两个黑口黑面咩？真系好猛你哋。 我就为咗个细路要 interview。 系啦， 个老师都唔会知你嘅感情噶，无端端讲咗 interview， 做一场戏俾个老师，老师就辛苦你啦。其实我都知道你哋貌合神离。 我昨晚见到你滚啦，系啊，系咪咁啊？ 系啊 ，OK 好啦， 哇， 时间差唔多， 星期一入完啦， 完啦，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好，准时啊！ 雷暴警告生效，去到两点钟，大家小心啲。 好啦，开开心心，睇下睇一号风球咧，睇下听日会唔会挂到啦？ 冇啦。 就算唔係咧，天氣都會繼續不穩定嘅，唔緊要。十點鐘我哋又出現喺香港電台第二台，聽朝再見大家，一齊玩喎。 啊，拜拜， 再見，拜拜。 人像透視，這世界變了瘋狂，存在意義消失了，個個很忙，迷失故事上演了，人人發慌。这幸福